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相当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相当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71点，跌274点，总成交金额25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82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0蚊，升5蚊；阿里巴巴200蚊，升2.1；中国平安75.85，跌9.5；友邦保险69.4，跌9毫；汇丰控股39.35，跌1.25；融创中国32.8，跌7毫；中芯国际14.78，升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674，瑞士法郎8.015，澳元4.871，加元5.488，新西兰元4.619，欧元8.437。每百日元对港元7.1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04。日经平均指数报19296点，跌253点。港金现价报15880蚊，系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5.42美元，卖出1716.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提提大家啦，窝打老道天桥的水管紧急维修仍然继续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的慢线同埋近住希福道的中慢线仍然都是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咁就是窝打老道天桥啦。由于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的慢线同埋近住希福道的中慢线仍然封闭嘅。而家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车多啲啦。而家龙尾咧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西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九龙货仓一段车多，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港铁站一段都是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干诺道西、天桥、水街方向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大老山公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候选名单 ：Adore You Harry Styles、 Before You Go Louis Capaldi、 Monkey Business Pasha Boyce、 Underdog Alicia Keys。 Beautiful People, Ed Sheeran featuring Khalid。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记做选民，限期要留神。 由选区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记住留意今个星期凌晨两点到六点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做乐迷同埋选民都记得要投票啊！如果你仲未成为选民，就快啲喺五月二号之前登记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是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王队喎， 驯服不老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啊！直播室桂花田，早晨啊！家居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 咦，做咩你？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唉，大件事啦，到黄耀祖啦。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 哇，喂， 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 好开心啊！我哋今日直播室同埋我哋嘅屋企啊，分别都有呢一个走音二人组啊。 咁啱啫。 而家走音嘅就唔止你一个啦。咁 系啊，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啊！真系，唔系啊。我哋头先喺电话我哋对嘴嘅时候呢、 嗯、 都有女主持好关心系咪同你嘅食谱有关喎。 係呀 係囉。 梗係囉，你只蟹你。 你 十三只蟹你试啦。 食到喉咙都蟹晒喎而家。 我祝福你啊，我祝福你嗰啲龙虾。 鲍鱼啊。 鲍鱼啊嗰啲。 揞住个喉咙啊真係。哇，相亲相爱啊。 喂， 系咪真係有关嘅你食完蟹之后所以。 唔关事，食蟹应该系上个 weekend 嗰阵时食啦，只不过系琴日好衰，琴日食咗朱古力。 哦 但其实我不嬲都食朱古力噶啦，而家咁样抗疫时间，你唔系屋企度食嘢，你做咩好啫？ 唔系， 都系主打食噶啦，系咪？ 我都有朱古力噶，系 你都有朱古力啊？ 梗系啦。 哦，唔系唔系，但好似我见过世卫话朱古力加蟹咧系会有延后嘅喉咙痛噶。 跟住唔系唔系咪喉咙痛，系喉沙。 已经讨论尽噶啦，你试下同埋特朗普讲啊，佢系出年都唔俾分定人啦，正啊。 主要系呢个项目咧，佢本来就谂住研究噶啦。但特朗普話 cut 咗佢錢，佢咁我停止研究朱古力加蟹，究竟有啲咩影響咧？真係，喂，咪真係小心啲喎！頭先我哋一翻嚟，係啊，你睇下佢把聲，哇！ 唔知點解其實， 哇！喂喂喂， 一嚟就係咁樣， 你痰咯你， 係喎，沙沙的雨喎，而家你 唔舒服嘅症狀嘅，所以唔需要擔心。 唔係啊，我 自己無端端把聲，哇！做咩你把聲？ 係啊， 鞋啊咁 樣。最緊要係會令到我哋有唔舒服嘅症狀啊 ！Sorry， 我都覺得係。 唔係好彩你今日係家居啦， 好彩啊， 真係啊。 而家咧，你突然之間你發覺咧，把聲有啲唔舒服啦，成個人都好好穩陣咁樣嘅，冇嘢嘅。其實自己個心都真係好熬噶， 會噶會噶， 真係驚。所以大家都真係要好好保重自己啊！ 係啊，但係咧，琴日我哋分別咧都見到一啲家居嘅奇蹟片段嘅。首先我收到黃耀祖即係回應我嘅一條片咧，好勁！我想先講咧，你個空中飛人好靚喎，你拍得。 你自己咪有一樣。 唔係我嗰個顧之然係空中飛人啦， 大家都離地咯，大家。 佢話離地都幾好啊！嗱，我話你聽，琴日咧我就終於開咗我張彈弓床出嚟啦。 因為砌好之後咧都要啟動禮㗎。 都係啟動禮啦。咁但我翻嚟嘅時候咧，原來咧個啟動禮咧係一路都冇展開過嘅。 哦、 我話點解咧？我老婆。我都咁多个钟啦，我 忍得到咩个仔？ 佢我冇理由忍得到噶，得翻你一个点睇住佢咧？我话哦 ，sorry 啊，佢两个咧见到呢张系弹床， 佢就將佢理解成為係一張床。结果佢影啲相俾我啦，同埋我见到个情况咧，就系嗰张圆嘅弹床里边咧，铺满咗佢哋瞓觉用嘅被啦、 公 仔啦，系 啦， 然后哇，咁我冇弹过，系啦，佢话冇啊，佢哋好开心啊，细佬瞓喺度啊，阿哥啊揽住佢啊，然后两个喺度咬啊咁样咧。 咁有冇有个提问啊？你阿大仔佢好中意问噶嘛？ 喺度瞓得唔得咁样？ 点解张床系圆嘅？爸爸妈咪， 咦？你会谂到咩答案咧？仲喐下喐下添，张床又圆噶噃，系咪啊？ 咁佢系圆噶嘛？ 所以嗰张就叫做咩啊？生日蛋糕床啦，系啊。 我想讲咧，因为其实琴日我哋即系见到你喺即系公司嗰阵时啦，你开咗张床之后咧，你嗰两个小朋友咧系瞓咗喺嗰张跳床度 啊 嘛， 系啊， 可 能 佢哋就好可爱，佢哋可能即系会觉得床就 系 攞嚟瞓， 系啊，系 啊嘛，咪多种 叫或者攞嚟叫嘅， 应该话僆仔有个好嘅地方咧，即系一物多用噶，即系。你见佢攞个水樽，除咗饮水之外，就我嚟打人噶啦嘛，系啦，估唔到原来嗰张床咧，除咗我嚟弹咧，仲可以我嚟当张床嘅。 首先系佢爱嚟当一张床先启动， 冇错， 佢自己瞓咗喺度先嘅。 咁我翻到去咧，就咁成日都话噶啦，阿爸翻去负责玩噶嘛，咁我梗系唔好嘥啦，知唔知？我砌嗰张床砌到我手指都起疹啊，上埋 Facebook 咁鱼嘅事，你当人瞓觉咁，我不如瞓地下啦。于是乎我就咧就鼓励佢哋，不如跳两下。啊！以后似咧开头仲要唔理我嘅，佢话我唔要跳，我要瞓。我话你跳下先啦，好开心噶！你嗰阵时你系跳到咁开心，我先买嘅啫。咁样跟住跳下跳下，佢可能唔记得咗 啊。 系啊，跟住跳下跳下，嗱冇嘢噶。靓仔一启动咗之后就收唔到转头啦。 系啊， 跟住你自己就后悔啦。 我后悔啦。 后屘我叫佢开始跳啊，咁样。 我想话真系啊，我都话坐完嗰时掠咗我好耐，话要买呢个弹 床 噶。我都曾几何时心动过去买噶。 结果冇。 真系，结果睇咗少少小电影太多啦，啲弹床成日跳烂噶。 有啊有啊有啊！ 我通常少少电影 系啊， 会撞到细路。 系啊 系啊会啊会啊有啊有啊！ 会烂啦，会穿啦，跟住会弹到第二度啦，咁样所以我先咧，为免有啲意外发生，我需要买。 佢琴日已经率先示范咗一次啦，佢咧就跳咗去个圆周边缘嗰度啊。 系。 咁咧，于是乎咧，咪好似翘翘板咁样咧。佢翹咗去個北邊啦，咁南面咪反彈咯，真係撞到佢一下，跟住好彩咋，你知唔知啊？撞完之後咧，佢摸住痛啦，跟住我就話嗱，所以你跳彈床咧，一定要 跳 中 間， 係啦，同作文一樣嘅，唔好走邊，站在中間最安全。佢跟住真係 OK 喎，佢跟住再點跳咧？我話係咪又想撞鼻啊？跳翻中間咁就 OK 㗎。 細佬咧，細佬有冇嘗試？ 有啊，兩個跟住我點解我後悔咧？其實佢就唔係因為驚有意外後悔。争啊！但系张床咧，因为佢唔系真 买多张咯，你老婆都俾你买第一张 咯，咪就 系 咯。 咦，我 feel 到佢嗰只蟹棒咧，而家喺个喉咙度撩紧出嚟，躝紧出嚟。 讲得啲，我都觉得系嘅，即系永远啲嘢咧，即系买双份咧就冇嘢争嘅，因为争咧就令到有矛盾出现。 唔系你条链唔买双份， 嗱，所以我而家二合一咯，沟埋一齐咯。 系啊，咪 OK 嘅，所以我就 我见买多咗张系嘛？ 唔系，我觉得佢哋跳得好高兴嘅。咁我就将 你 send 俾我哋嗰张 好有动感啊！ 一飞冲天去系 啊！呢个我叫佢，我话你缩埋两只脚，缩埋两只脚一跳，哇！真系九丈高， 捕捉到 佢，最系最紧要就系你影到啊嘛！ 系啊，我系咁影佢咯，真系 好开心，真系好开心嘅。 O K 嘅， 同埋咧可以咧，成日都话放电咧，真系点样放电？佢真系要通山跑咧，出晒一身汗， 系啊系啊， 呢一个够晒运动量。 其实大人都要放电， 你都同埋喺天台度放咯。 系啊， 我而家即系因为即系。抗疫阶段，你跑步你都惊咁，因为你跑步要除口罩嘛， 系咪？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好多嘅时候咧，我就会选择咗跳绳，因为有一个咧做嗰啲 增高， 系啊，佢 儿 时冇做到，佢儿时冇做到，所以佢好后悔。佢系可能听到坊间啲即系啲偏方就话，而家大个 未满， 系啦，而家跳咧勤力啲跳就有机会。 而家唔跳等几时？哦，系啊，你继续讲跳绳先。 咧做健身教练嘅朋友，成件事系咪即刻即权威咗？ 系， 佢就话咧 权威增高咯。 绳咧系做到一个全身嘅运动，而且需要嘅空间咧系比较细嘅。咁佢话咧对你成身，不论系呼吸又好啦，对嗰个身形都好啦，系有一个好快嘅即作用嘅。 我要打岔一下先，佢啱啱话跳绳嘅空间需要细，但系琴日佢示范嘅时候，去咗边度跳啊？ 系啊，咪就 上咗天台， 私人天台咯。 空间唔使好大嘅啫，其实你有个天台就得噶啦。 冇嘢遮盖，我自己用阳光玩游戏，跟住喺度左发右揈咁样， 唔知边个屋企可以俾个僆仔或者个大人喺屋企个厅度跳绳，而唔会 啪啪啪。 其 实 我个小朋友嚟噶嘛。 其实你两个都好巴闭，一个屋企有弹床，一个喺天台喺度跳搭飞。 佢劲啲，佢仲要同我讲话，空间系唔需要太大噶，只需要有个天台就 OK 啦。咁你跳成点啊？咁样 唔系咁冇啊？咁咪跳咯，跟住咪拍咗嗰条片，令到你好兴奋。 系啊，佢拍到咧，佢好似成个人悬浮半空咁样噶。 唔系嗰个系咩啊嘛？因为系可以嗰个叫 缩时咁样。 我哋嗰个电话功能有嘅，你应该都有噶啦。 唔系个意思系你个 系 嗰个拍摄效果几好啊嘛。 跟住整好多时间，你都系跳高咗啊嘛。 系啊， 好似咧嗰啲咧水上漂咁。 系啊，好好笑啊！ 到尾咁样飞起都飘起咗。 系啊。上次去做瑜伽喺屋企同阿摩尼公主同佢隔篱 嗰 个一齐做瑜伽咪一样。 但系嗰个冇飞起到嘅。 佢好中意喺度拍嘢噶。 系咪觉得我飞起咗咧有啲仙气啊？ 有啊有啊有啊！ 仙子嘅感觉。 系啊，你唔系真系似睇嗰啲神话故事里边嗰啲咧，森林里边嗰啲小精灵啊。 系 啊， 即系飞唔起嗰啲咧，系啊，飞唔起啊，飞少少咁样。 系啊，所以我哋希望咧，你哋今日都飞起嘅，听我哋嘅节目，哇，开心到飞起。讲下难嘅啫，我系用难嘅嚟衬翻两个 口罩。 我谂住保住把声唔讲得。 唔系，我谂住衬翻你哋两个嘅难声啊！ 好难嘅啫， 七十年代到啦，系咪先？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还是爱着你。你已经自由啦，你心结嘅自由啊！我谂啲考生咧就唔想要咁多自由啦，而家 平时就好想噶，唔想翻学啦，想放假啦。 其实好多打工仔都系噶，都系唔好再喺屋企做嘢啦，可以翻工嘛。 冇错，咁但系而家咧，啲考生咧就终于好似见到有一个即系曙光啦， 转 弯 入直路啊， 转弯入直路啦。咁啊话咗俾你听咧，嗱，即系教育局又宣布咧，呢个中学文凭考试咧就会喺下个星期五四二四咧就会开考，目标就722咧就放榜嘅，日子啊终于定咗啦。咁但係中間就有好多變數呢，就好多考生見到嗰啲安排啊或者唔同嘅條件嘅時候呢，即係嗱，我哋有位 DSE 嘅家長，請問你 媽媽 你即刻有啲咩嘅擔心，同埋你覺得琴日大家嘅答案呢滿唔滿意呢？ 哦，其实 OK 嘅，因为佢仲有两个日子啦。如果再即系唔得掂当嘅，就去到5月22啦。再唔得掂当，去到6月11嘅。即系其睇到 阿妈，你睇下平时讲啲 information 边有咁准确？ 系啊，我头先都未揾到个排位啫。 你知唔知啊？ 啱嘅，啱嘅，尽责的妈妈。 咁跟住就咁见到教育局都系希望考试嘅，即系见到佢状况系咪？都唔希望取消嘅，因为都系对于一啲咧有啲考生真系未有考过 mock 啊，用校内成绩咧嚟去比咧，系真系。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可能的力呢在学校，因为还有个 DSE， 我那段时间可能都未尽全力的。那趁着现在这几个月时间呢，他们去温习呢，是可能真的高度行的嘛。但是你又不让他考呢，其实都是差一点的。那其实是呢，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们真的要保持又再将台子腾开了。所以呢他又真的有些论尽的。其实呢我作为家长我都希望他考的。我听我仔讲他都是希望考的。 喂，但有个措施咧， 完美啲。 系啊，你个仔咧，有冇对其中一个措施咧就表达意见咧？因为佢就话啦，好啦，如果咧你 系 文凭试考生，佢话因为体温过高，未能应考啦，佢都冇话你系咪唔舒服啦。 系啊， 因为你知你入闸之前你要量体温噶嘛。 系啊系啊。 佢话如果你因为体温过高未能应考咧，佢就话咧你应该喺21日之内咧向考评局申请用校内成绩作评估， 系啊，即系有咁嘅 咁然后咧、 啊， 就话等有关考生体温回复正常后咧，就可以继续应考其他科目、哦。咁系咪即系话咧，嗰度有三科？咁我第一科咧咁啱，唔知点解体温高， 系 就 考住入市场，其实考住体温已经高咗啦。 系啦，咁跟住你就冇得考啦，你就用校内成绩咯。咁佢话到你体温回复正常，其实咪即系第二科。咁系咪即系话，如果我第二科我嗰日冇事咧，佢就可以用翻 DSE 嘅考试成绩？ 我谂系啩，因为佢哋分唔同日数去噶嘛，就唔系一次过你嗰日唔舒服，唔等于打后嗰啲唔舒服。 会唔会有走盏啊？如果 有条罅走，一路罅走系嘛？ 同埋我有睇到佢哋嘅记者招待会嘅，我自己觉得咧，其实即系咁多呢排咁多政府部门嘅记者招待会要睇啦。教育局系讲得几清晰嘅，即 系 记者问嘅问题，佢哋都答得几清楚，因为好多人已经会见到，喂，会唔会有法律罅先？即如果有些人有些科目开考到，即是他说 有些比较弱鸡的时候就搞到自己兴合合的嘛， 是啦，或者有一些情况，如果他都讲到疫情如果是中间有一些变数的话，可能要延期或者要取消之类的嘛，那就说有些考了有些未考又怎样样，那其实教育局都答得挺清楚的，所以我估计考生们或者他们的家长不用太担心的，总之现在就下个礼拜五啊，是吧， 是啊， 四月24号，大家做好个准备咯，咁就 OK 噶啦，我觉得。 唔系，佢而家系讲得好清晰啊，但系而家个问题就话咧，佢呢个清晰咧，会唔会亦都会引起一种少少嘅唔公平咧？又或者有啲人谂到好衰咧，可能就话喂，譬如咧，佢觉得自己公开考试咧，担心惊失手啦，系啦，咁如果佢嘅校内成绩。嗰下係好啲嘅， 之前係好好個噃， 係啦，咁應該點樣咧？嗱，可能 認真，我想話咧， 考生好少會咁嘅。 你除非真係發燒嘅就，如果唔係你好難搞到自己咁熱，因為嗱，我每一日我翻行路上翻嚟嘅時候。其实而家开始热嘅天气，好似今日咁咧，我上到嚟半路，我已经开始揼汗噶啦。 啊，都系。 但系我去到我哋个闸门口咧，阿保安姨姨同我嘟咧，我都系维持正常体温嘅。 哦，嗰个机坏咗应该。 唔系啊，咁即系我冇心冇烧，我个人热啫，唔系我个有内烧。 但你记唔记得我仔啊？我嗰次都话带佢睇嗰个眼嘅时候咧， 而家17、18岁嗰啲年轻人又唔同。 唔系，我系听咋，嗰阵时都试过话有啲人佢翻唔到自己大厦嗰个公司啦。 佢个标准去到38度噶， 哦，去到38先，哦，咁争好远， 唔系35噶啦， 咁好啲嘅。 就算佢哋即系校内嘅成绩系好嘅话咧。 即始终都是第一次，你要拿校内的成绩怎样去计分呢？这些我在个记者招待会就没有看到的。那我想如果他们本身校内成绩都 OK 好的话，其实会读了这么久，咁你博系更加好噶啦， 系啊， 博有个 uncertainty 喺度噶嘛， 都系噶，因为 所以其实唔需要有呢条辣去谂谂咯。 唔系，不过你就会知道可能会有唔同嘅计法咯。因为咧，嗱，要你讲开呢种用咩嚟折数，用成绩嚟计咧，譬如佢哋而家嗰啲运动比赛啊，譬如 NBA 咧，佢咪而家停咗冇得打啦。咁、 啊、 有啲人就话啦，如果都系咁咧，不如直接打去季后赛啦。但系用咩嚟决定佢哋嘅资格咧？就话咁啊，当而家咯，打咗几多场就当几多场。跟住都有好多球会咧，佢话喂，咪唔公平咯！本来仲有十场， 系啊， 我本来有机会可能我发力，我追到咧。而、 啊、 家你用呢个嚟折数嘅话咧， 我估佢最大嘅原因都系啲赞助啊，啲钱嘅原因嚟嘅，即系咁 都系嘅，系啊。 咁所以啲考生咧，其实佢哋咧真系 ready 咗嘅，仲多咗一个月俾佢哋去温习嘅时候咧， 系 真系个好多都话，唉、哎，速战速决啦咁样。 系啊，真系唔好搞咁多。 同埋真系咧，奉劝各位考生，你真系咧你真係如果有病咧，唔該你去即係調理翻自己，因為其實咧呢段時間屋企人咧 keep 住嗰個考生咧冇去病咧，其實都係一件都幾大壓力嘅事。 唔係，但我就調轉就唔想啲考生咧每日就係諗住咧，我會唔會病啊？我會唔會唔健康啊？咁樣咧唔好啊！ 當然啦， 佢已經有考試壓力㗎啦，你仲要計埋嘅話咧，嗱順從呢一個自然，咁梗係我哋保持身心愉快去考試啦。 係啊，聽個節目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按照现时疫情发展，认为中学文凭试可以如期下个星期五开考，希望五月二十五号完成所有笔试。但是如果要延迟至六月开考，考评局会有预案，部分考试日子会稍作缩减，相信笔试最迟要到七月先至完结。到时大学收生以及开学日期将会有影响，估计部分大学延迟至十月开课。杨润雄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如果最后要取消文凭试，以学校考试的成绩作以学校成绩作评估，对个别学生而言可能认为未必完全反映到他们的表现，但是如果在无法举行文凭试的情况之下，整体而言是可接受的安排。对于是否复课无望，杨润雄说仍然评估着，他又说学界在过去几个月都努力实行停课不停学，原则上不需要改变暑假的安排，但是学校会按照学生的进度考虑补课。教育局宣布中学文凭试将会在今个月二十四号开考，如果疫情恶化令到考试暂停，会安排在五月二十二号或者六月十一号开考。如果文凭试最终要取消，就会按考生校内成绩以及所属学校过往文凭试的表现评估考生的成绩。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最终因应疫情未能够开考文凭试，将会以考生校内成绩作评估，会参考校内全级的不同测验。由于每间学校的做法有不同，考评局亦都会以每间学校以往的文凭试成绩来评估考生的表现。苏国生提醒考生，如果身体不适，就不要勉强到场考试。成绩评估会由以往最高的第四级上调至第五级。教育局宣布中学文凭试将会在今个月二十四号开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有文凭试考生说已经随时准备好，知道确实开考时间就可以专心温书。他又说，如果最终因为疫情取消考试，要以校内成绩作评估，认为有些不公平。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指出，如果最终取消考试会影响到自修生，认为他们已经多花一年时间重考，但是只为他们退还考试费并不理想， 建议院校安排去年成绩不太差的自修生获面试机会，院校亦都自行安排考核，了解学生的成绩有没有转变。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6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当中34宗属境外输入，12宗是本土病例。另外新增64名无症状感染者。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至今有82,300多人确诊新型肺炎，死亡人数达到3,342人，累计超过77,000名确诊患者康复出院。在仍然留院的1,100多人当中，重症患者占95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相当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相当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12点，跌128点，总成交金额377.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1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52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1.8升6.8，阿里巴巴200.8升2.9，中国平安76.2跌6毫，友邦保险69.9跌4毫，融创中国32.6跌8.5毫，汇丰控股39.6系跌1元，盈富基金24.25跌5仙，中芯国际14.9升5.8毫，FIE 南方恒指7.78升4仙，建设银行6.15跌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89，瑞士法郎0.967，加元1.412，人民幣7.076，英磅對美元1.248，歐元對美元1.088，澳元對美元0.629，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19,315点，跌234点。港金现价报15,880，系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0.07美元，卖出17,16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窝打老道仍然挤塞噶呢个时间，咁啊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嘅慢线啦，同埋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咧都系封闭噶。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慢车，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啦，德士古道去返石围角村方向左转去洋屋道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干诺道西天桥水街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大老山公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方向马鞍山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Janice， 是一个文员嚟嘅。我想同医护讲咧，希望你哋要继续加油努力咧，辛苦晒你哋咁耐以嚟嘅工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数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同使用驱蚊剂。数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数务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哇，先生，你个头流晒血，不如我车你去医院啦。 车我去火车站就得噶啦，唔该。 火车站？ 系啊，搭火车都可以医病噶。喺南非有架火车就被改装成铁路医疗中心，每架车都睇唔同专科，穿梭偏远地区医治穷人。电视节目《周游列车三》今个站南非，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呼吁咗一个电话先。 系啊，点解呼吁电话呢？而家逢星期四啊，我哋咧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咧，有一个咧我哋嘅互动版啊，欢迎咧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咁啊，有啲咩功课上嘅问题，可以打电话嚟问下我哋。咁啊，嗱，我哋未必识嘅，不过希望我哋互动下，睇下你自己又识唔识啦，咁样。 嗯。 不论小学好啊，高小都好啦，初中就。 冇问题嘅，中学都得嘅。总之就系你喺课本上面，如果你发觉咧有啲奇难杂症，你觉得有啲问题好刁钻嘅，点解原来咁样都已经系课本里边会教要问嘅咧？ 都可以打电话嚟考下我哋啊！ 你可以打电话嚟考下我哋嘅。咁如果你系家长咧，你可以分享一下咧，就系你平时帮佢做功课咧，遇到呢条你觉得真系太难啦，点解小学咧已经教平方根啊、咩何代数啊、开方啊嗰啲，可以打嚟考我哋嘅。Okay. 当然啦，如果你想听我哋问题咧，都无人欢迎嘅。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来了吧。风头火势弹啊弹啊，越弹就越高。是啊，头先有都讲咗啦，佢就是一个蛋糕。是啊，弹得咁高做咩啊？咪就是因为冇得带细蚊仔出去放电，喺屋企都可以放电。其实真系咧，都系一个几好嘅一个玩意嚟嘅。唔知佢由琴日开始做埋，除咗佢翻工之外咧，就做埋一个住家男人咧嘅时候啊，你琴日嘅工作时间有几长咧？有冇休息到咧？又究竟有冇当中有冇嘅一啲甜酸苦辣可以分享一下咧？唉、哎，我相信佢嚟紧咧，好多时可以喺节目咧讲下佢嘅家庭事嘅。佢系边个？是而家冇咗工人姐姐，佢就系屋企嘅工人姐姐啦。我哋有请曾志豪。 啊，其实咧没有工人的日子嘅第一天咧，感觉都几良好噶噃，因为所有嘢都亲力亲为啊。呢个咧就系去到琴晚咧，即系八九点嘅时候咧。唔知点解你唔会觉得话哎呀攰到想死啦咁样，反而你同老婆咧就互望即系相视一笑嘅时候，发现有啲嘢都系亲力亲为，自己攞翻嚟照顾咧可能系好啲嘅。当然啦，呢个只系第一日啦，我希望喺一个礼拜之后，我仍然可以用头先呢一种咁正面、咁慈爱嘅声音嚟同大家介绍我嘅家庭状况。哎呀，条腰好似又有啲扭亲添。昨天有很多人都说抽居屋还难过抽中他、啊、但是都抽中了。说的就是其中一间就是黄维基那间的口罩呢，就首日就有人登记抽签了，这样也都有些人就已经拿了货添。这几天就陆陆续续有关于他那些拿货之后的开箱的新闻就出了炉的。那我特别想讲一下就是，其实你在这单新闻里面呢，你会见到咩叫做咧，即系有信任同埋冇信任嘅分别？点解咧？嗱， 因为呢几日咧，嗰啲开箱文咧，有好多人就话啦，见到啲品质咧，喂唔系，有啲地方咧真系强差人意，譬如咧有人投诉咗，喂，点解我包咧打开咧冇铁线嘅？咁你知好大件事噶嘛？话口罩咧要有个鼻骨位咧有铁线先可以箍得紧噶嘛？咁然后有啲人投诉咧就话，我几包咧打开之后咧有好大阵咧，佢话一啲好臭嘅嗰啲胶嘅味道啊咁样。咁有啲人咧又会投诉咯，就话喂我包口罩咧唔知点解个车工咧麻麻地，下边咧有个角落咧就剪开咗啊咁样。咁甚至乎咧有啲人就会话，点解咧觉得好似咧面嗰阵咧？就薄薄地，系啊，中间嗰层咧，即系滤水布就好厚嘅，但系面嗰阵有啲薄、哦。嗱，你谂下，头先讲嘅嗰一啲嘅投诉咧，嗱，头先全部出咗新闻啦，即系唔系有人生安白做嘅。呢啲咁嘅投诉咧，如果你话正常吓，我哋普通咧，如果你话你买到下口罩，或者你喺边度即系攞到一啲咁样嘅医疗用品咧，你有头先嘅嗰啲投诉嘅话咧，你一定个结论会系点咧？闹啦！然后就会即系可能表示担心啊，甚至乎会好多嘅批评啊，可能你就话啊，我唔敢用啦，冇信心啦咁样。嗱，但系点解咧？我头先一开始我就话啦，这个即系王维基口罩事件咧，佢真系话俾你听咩叫做有信心同埋冇信心咧，效果争好远嘅。当呢啲唔同嘅网民咧，将佢哋搜集翻嚟嘅问题讲出嚟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咧。好多唔同嘅网友咧，就互相去解答咧，同埋将佢咧就系即系解释清楚嘅。点解咧？譬如有啲人咧就话：，喂，好薄、哦。有啲网友就话：，其实咧厚薄应该就唔系最绝对关系嘅，最紧要中间咧嗰层过滤芯咧嗰个布咧够厚就 O K 噶啦。喂，我咪话嗰度有个剪角位嘅，哦，车工问题嚟嘅啫，应该咧就唔会影响嗰个口罩嘅保护性嘅。喂呀，佢有阵味好臭啊！咁我谂咧吹翻好咧，应该就干净翻噶啦。但系铁线咁点啊？哇，这个真系有问题、啊。嗱，你有冇发现啊？头先讲嗰啲说话咧，唔系话呢间公司嘅人咧出嚟做 PR 解话，而系咧唔同嘅网民咧，佢会自己咧包抄啦，去解释啦。其实代表咩咧？系真系代表咧，大家对佢呢个牌子，或者你话咧对佢呢一个机构，甚至乎你可以话咧系对香港咧有信心啊，因为佢呢个即系 Made in Hong Kong 啊嘛。所以咧，由于你对佢有信心咧，你就会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就去信任啦、理解啦。同埋會包容咧呢啲唔同嘅問題，你諗下，即係譬如你話薄口罩咧，之前如果你係冇信心咧，譬如你知道佢可能係嚟自唔知嚇婆羅奶啊，又或者有啲係嚟自祖國嘅話咧，你唔會有咁多嘅體諒同埋信心嘅，你係會覺得咧話，喂佢咁薄一定唔 work 噶啦。如果有人同你講話，喂唔係，其實可能佢薄得嚟咧，中間如果有餡咧就都頂到嘅。你系唔会信嘅，系咪？包括咧，之前亦都有一个化学博士咧，佢就测试咗一啲陶炉上面嘅口罩咧，佢话俾你听，喂，其中有一款系 O K 嘅，佢自己都话信心可以保证，但系一样有啲网民咧就会话啦，会唔会头三个 O K， 跟住嗰啲咧就唔 O K 噶咁样，咁所以咧就有啲人就会即系用咗呢一个嘅疑虑咯，咁所以咧你谂下。真系信任嘅问题，你对嗰样嘢有信心咧，佢有瑕疵，你就会觉得系瑕不掩瑜。但系如果你对佢冇信任嘅话咧，你直情就会咧，哇，一粒老鼠屎就坏掉一锅粥。你觉得唔要啦，唔要啦，我全部嘢都唔要啦。嗱，但系仲有第二样好紧要嘅就系、是，究竟嗰个服务态度啊？因为咧呢一个维基口罩事件咧，当佢有任何呢啲嘅问题出咗嚟之后咧，真系做咩咧？佢亲自现身喺个网上面咧，就话喂。我收到你的问题，我知道有些口罩冇铁线，你的 order number 几多少，可唔可以话俾我听？我哋会跟进咁样。嗱，咁就赢得咧，即系一啲网民咧好大力嘅赞赏，就会话：喂，咁呢啲咪负责任咯，最强客服啊！即系佢有问题，但系佢都会帮你去解决。我突然间谂到个烂 get， 客服嘅意思其实应该系帮你克服个问题啊嘛。系啊，就唔系咧客套，然后就耍走你。咁所以我觉得如果见微知著咧。陆陆续续应该有好多唔同香港嘅牌子嘅口罩咧，就面世咧。希望除咗大家会有呢种包容之心之外咧，对面无论系边一间嘅厂商咧，都应该用呢、这、一个有问必答、有责任尽做、负责到底。咁我谂我哋香港咧就最乐见，大家信心一定翻翻嚟噶。我哋都要有最强客服嘅电话 ,1872388,1872388。如果你都有兴趣，应间同我哋喺11点之后玩呢、这、一个呢停课不停学 下一句一间桂花田讲啦。咁你就可以打嚟咧，同我哋讲下你有啲咩问题想考我哋啊？你见过你课本有啲咩问题好特别嘅咧？你想答我哋问题都无人欢迎嘅，电话码1872388。好啦，上联就系停课不停学，下联交俾桂花田啦。 增值好快乐啊，是啊，我哋大家都想增值下嘅。不论啊，你出题目又好，你嚟答题目都好啦，就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中英数常识、音乐、体育题啊、电脑科啊，我哋都无人欢迎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我哋11点后就接你嘅电话，播出街考下我哋噶啦。为了疫情控制它政府再一次就实行这个在家工作，各大小公司都有跟随住做的。不单止香港啦，世界各地都是一样。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是在家工作中呢？有个调查访问了500个员工，有一半受访者就说我不满意。不满意什么呢？他们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平衡不到。他说其中近一半就说屋企工作环境比较宽松，做呢下呢样，掂下嗰样，搞到真系想做嘢嘅时间咧系延长咗嘅。咁啊，之前同大家都讲过啦，想喺屋企嘅工作咧系有啲即系要有效率嘅时候咧，首先你唔好着住你瞓觉嗰套睡衣，一定要起身洗面刷牙，梳翻个头，跟住话俾自己听，我翻工啦，我要开始工作啦 ，set 好时间表。讲就系咁讲啫，往往都系事与愿违噶嘛，因为嗰个啊，始终都系屋企，屋企系有屋企人噶嘛，除非你自己住啦，系咪？仲有就系屋企明明就系一个俾你用嚟休息，俾你爱嚟轻松，俾你爱嚟咧尽情啊吓，喺度想做呢样做嗰样都得嘅地方，但而家转咗成为系你嘅 office 啊，点会做得好咧？咁啊，仲有唔同嘅阶层咧，亦都有唔同嘅感觉噶。点解咁讲咧？因为呢有受访者就说在家里工作感到唉，感到被外界孤立，感到无助。还有早阵子我哋有个我分享过嗰个个个喺屋企工作，其实会产生好多摩擦噶嘛。父母啦、仔女啦、夫妇之间嘅关系，如果真系处理得唔好嘅话，系可以越嚟越差噶。嗱，有啲受访者就话啦，由于喺屋企咧咩都有，所以酒饮多咗啦。零食吃多了啦，吓系好似我拍档咁啦吓，即系饮多两杯，吃多两粒朱古力，又咪搞到喉塞咯，运动又做少咗，不过佢运动做有做到嘅，运动又做少咗，所以咧都唔系好中意。我有朋友咧，佢又系在家工作嘅，由于佢都系几高层啊，所以咧有啲咩嘢嘅，啲同事都第一时间揾佢。虽然你话佢高层啫，但系佢都仲有一个咧，仍然未结婚嘅女上司啦吓，咁啊佢又冇家去，又冇家庭生活，咁又喺屋企工作。咁嗰个女上司就会时时刻刻督住佢哋嗰组嘅同事，点督法呢 ？WhatsApp、email 要第一时间复，如果迟咗复嘅话，佢就会问佢一下属：你头先去咗边啊？你咪做紧嘢嘅咩咁？所以翻公司去翻公司系翻系工作嘅，屋企咧就系休息嘅，两个地方捞埋咧，其实都唔系容易适应噶但系有人咧就系咁讲啦，当你复工之后啊，就会怨气啦。哎呀，又翻工，哎呀，又唔够瞓啊！哎呀，点解会冇车搭噶？哎呀，翻工时间好长啊！点解食 lunch 冇位啊？又呢啲怨气又要走翻嚟噶咯。好似屋企做嘢又呻，翻工又呻，咁想点？系啊，其实工作同埋生活咧系需要平衡嘅。咁啊，希望咧自己自我调节一下你嘅心态，应该会好啲嘅。 转眼满街沃猛 CD 一出生，转眼变 Disman。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啦好啦，早晨啊，肥妹仔同埋细眼仔。 早晨寿安茄，早晨细眼仔。 早晨啊，咁多位，记住啊，今日咧十一点之后咧，我哋会同你哋一齐上堂噶。 系啊系啊。 而家咧有问题想问我哋，或者你哋想答我哋嘅问题 ，IQ 题都得噶，功课嘅问题又得，快啲打18723888俾我哋啦。 系、啊， 我 最中意估 IQ 题噶。 冇问题，我哋一齐玩呢个游戏啦。 唔知乜嘢都冇问题。 系啊 系啊，冇、 啊、 问题，最紧要你打电话上嚟问下我哋有咩。咩问题？ 18723888。 好啦，我哋今日咧要同咧我哋两个好同学咧，我哋一齐玩呢个游戏咧。 玩咩啊，寿恩茄？ 我觉得呢个游戏好好玩嘅。我哋今日又有音乐堂咧。 音乐堂你有唱歌啊？ 唔系我唱歌啊！今次咧，我系想将咧我爸爸好细个嘅时候咧就有听过嘅呢一个咧。佢系西方粤曲咯。 哦 ，opera 系 啊。 佢系叫做咧，应该大家都好出名。因为细个咧，你一定有读错过佢个名嘅。就是、叫做彼得與狼 啦。點解要讀錯佢個名字啊？ 啊，因為咧嗰陣時我哋成日都覺得話咩話防啊，唔係防啊，係狼啊，我防狼。 啊、我都不明白你讲乜嘢， 哦系咯， 因为我咧系读英文学校嘅，你咪讲 Peter and the Wolf 咧， 系啊 ，What does the wolf say？ 叮叮叮叮叮叮，哦 ，sorry， 嗰个 fox 嚟嘅，对唔住，我搞错咗，系啦，嗱呢个 彼得 wolf 啊，你想分啊？ 系啦，彼得与狼咧，其实系一个咧音乐剧嚟嘅，有啲人已经将佢演变成为咧。佢本身就用好多唔同嘅樂器咧，就講咗一個故仔。你哋以前聽過未㗎？ 我有聽過，我記得咧上音樂堂咧，老師咧就會播俾我聽，跟住咧佢就會話：你聽唔聽到啊？呢一段咧佢用住啲乜嘢嘅樂器 啊？ 佢表達一個好緊張嘅情節，好似阿彼得咧被啲狼啊追住啊， 係啊係啊， 喺入邊度睇緊啊咁樣。 老師播俾你聽㗎咋？我細個啊，我淨去嗰個現場有個大樂隊嚟演奏㗎。 好啊，咁我哋不如而家咧把握時間。我同你玩下呢个游戏啊！嗱，因为佢呢个古仔咧，如果我哋简单啲话俾同学仔听咧，佢其实咧就系模拟咗一个情景咧，就系话，有一日咧，彼得咧就自己走咗出嚟个露台度玩，唔系露台，走咗户外度玩，一个小花园度。咁咧， 同我屋企个露台差唔多，即系都要咁大。 咁咧有雀仔飞啦，又有鸭鸭喺度游水啦，又有猫同佢喺度追逐。咁但系喺呢个时候咧，有只狼出嚟咧就担咗。只鸭走啊，咁然后就讲咧彼得点样对付佢嘅，咁有好多个角色噶嘛。我而家咧播个乐器俾你听下，你觉得佢系讲紧咧？ 系边个情节啊？ 系讲紧彼得啊、雀仔啊、鸭仔啊、 猫 啊， 定 系狼咧？ 好啊，好啊。 嗱，我俾你听下呢个咯噃，你要留意啦吓。 呢个系乜嘢话？我哋就要估下究竟系狼啊？彼得啊， 狼， 呢个系咩角色？ 我觉得系雀仔，我觉得系雀仔，因为 有冇得拣噶？ 啊好啊，俾你拣啦。 头先咪话雀仔， 我俾三个你拣啦。佢系彼得啊，雀仔啊，定系猫啊？ 雀仔。 雀仔， 我觉得雀仔头先学你话斋听嘅时候咧， 我继续播你听下。 咁咧就觉得咧啲雀仔喺度周围好自由自在咁飞翔。 好啦，细眼仔咧， 我都想讲，我觉得认同啊，因为真系俾到一个自由自在嘅感觉，好似啲雀仔喺度飞咁样咯，系唔系啊？细眼茄， 对唔住， 我觉得错。 呢、這个先系雀仔，你睇下呢个系咪更加似雀仔啊？ 系咪彼得嚟噶嘛？ 系啊，嗰、那个系彼得嚟噶，你系咪争好远啊？一听到呢个就知噶， 咁犀利啊！ 系啊， 有啲吹奏嘅笛咁样嚟做佢嘅声音咯。 咁你估下咧，边一个系猫，边一个系狼咯？ 呢个 系猫定系狼 啊？系啊，应该有啲狗话声可以。 但系咧有狼嘅话，应该会有狼狼 狼个狗。我觉得呢个应该系嘅猫喺度撞下撞下。 你话咧？ 我觉得有啲狡猾嘅感觉，我觉得佢系狡猾的狼啊。 嗱，我哋咧，其实 有听下狼系咩啊？ 如果你系想听狼咧， 系咪好难听噶？ 嗰个就真系猫咧。 唔系、哦，我而家都问你咯，究竟仲有冇咯？ 咁系咪猫啊？ 咁定系呢个啊？ 听下先， 呢个系咩嚟噶？ 我哋听少少先啊！ 我觉得咁样啊，不如咧，我哋将呢个彼得与狼嘅音乐问题咧，问埋我哋啲小朋友咧。系啊，我哋一起帮手啊，因为咧，细眼仔咧同埋肥妹仔咧，可能仲需要多啲帮忙。如果你哋有听过彼得与狼嘅，你而家可以打嚟1872388。 他又形容事件是小风波。即将退休的李建日谈及831太子站事件的资料发放时就说，调派记录在情急之下出现手文之误，之后已经修改，强调消防署工作公开透明。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当地连续第四日新增患者少于30人。重灾区大邱市和庆尚北道各新增四宗病例，全国累计10600多人染病。南韩政府向国会提交本年度第二份补充预算案，将会向低收入家庭发放资助，一人至四人家庭可获取40万至100万韩元不等，即是折合2500几至6300几港元，预料有1400几万户受惠，整个补助总额高达97000亿韩元。天气方面，一度高压脊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相当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相当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68点，跌174点，总成交金额45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0点，系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16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9.4，系升4.4。阿里巴巴201.2升3.5，中国平安76.15跌6.5，盈富基金24.2跌1毫，融创中国32.8跌7毫，中芯国际14.86系升5.4，友邦保险69.9跌4.5，汇丰控股39.55跌1.05，安踏体育64.5升2.9。FIE 南方恒指7.8系升6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677，瑞士法郎8.017，欧元4.874，加元5.492，新西兰元4.619，欧元8.4364。每百日元对港元7.1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11。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啦好啦，我哋又翻翻嚟啦，肥妹仔同埋呢个细眼仔。 系啊，仲有嘅，而家咧唔知得我哋三个啦，因为我知道咧电话旁边咧已经有个小朋友有问题想考我哋、哎，等紧我哋啦。 我有啲哥哥姐姐啊，好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同我哋玩游戏啊。 好啊，你系边个啊，小朋友？ 杜小朋友你好， 你好啊。 你系杜小朋友啊？ 啊，系啊， 系啊，我可唔可以咧？听你问题之前咧，你可唔可以帮头先咧阿细眼仔同埋肥妹仔咧答嗰个彼得与狼嘅问题得唔得啊？ 唔得。 哎呀，好有先啊！ 好 叻 叻 懵啊！ 我换个一个讲法先，我换个讲法先。我而家要你帮佢哋两个，冇得话唔得。 你一定要 答，你问清楚个问题先啦。可能佢头先打紧电话俾我哋，唔知道你个问题系乜嘢嘛？ 系咯，杜小朋友，杜小朋友， 系。 我而家可唔可以播一个音乐俾你听咧？你估下咧，佢系代表紧咧边只动物啊？佢系狼啊，定系鸭仔，定系猫得唔得？ 好啦，乖啦， 咁就行啦。如果佢同我讲唔得咧，我会决定咧，我自己收自己线噶啦。系啊， 攞起嚟啦， 系啦，嚟听下呢个咯， 听下啦。 好， 你觉得呢个系咩动物嚟噶？佢系鸭仔啊，定系狼啊？ 狼 啊， 你系猫啊？ 狼定系鸭啊？ 鸭定狼，狼定鸭 啊？ 系啊。 咁如果呢个咧，呢个先系狼啊！头 先嗰个系鸭啊！ 头先嗰个系鸭仔嚟噶。 因为呢个咧感觉好似咧。 是啊， 再深厚啲， 系啊。杜小朋友，我想问下咧，你有冇接触过彼得与狼嘅？ 冇， 冇啊，咁啱啦。你而家太细个，唔好接触住啦，我惊吓亲你啊。我细个就系听完之后咧，有童年阴影啊。 惊系咪？ 系啊，有阴影啊。 原来喺音乐上面咧，有唔同嘅音效咧，都会代表到咧一啲唔同嘅动物啊，或者嗰个环境噶。好叻啊！ 好啦， 小朋友，我知道你今日准备咗条问题问我哋，考下我哋咁话喎，系咪咧？ 系， 你系咩问题啊？咩科目噶？ 系数学。 数学嚟啦！ 好啊，嚟啊！你可以问我哋啦。 我攞张纸出嚟。 好啊，我等埋嚟，我开定音乐俾你吓。 佢自己都想，佢自己想计啊，系咪啊？ 系啊，好啊，你都计啊。 请问452.6×89.325等于几多？再取两位小数。 哇！ 嗱，咁样嘅 48点，哥哥攞翻支笔出嚟。 我唔系叫你问我哋中文题嘅咩？ 佢系用中文讲嘅，唔系佢系用中文讲出嚟嘅。 系佢就话452.6乘以89.32。 452.6乘咩话？ 89.325。点解咁复杂嘅？ 跟住点啊？ 跟住咪乘咯。 乘啊？ 冇啦。 取小数点两个位啊？ 系啊。 我想问呢个系几多年班嘅功课嚟噶？杜小朋友。 五年班。 哦、 你五年班计紧呢条数啊？ 系啊。 你入唔入喺我？ 呕血啊！ 我一啲都唔呕血，因为我自己喺补习社学咗。 哦，咁不如你教我哋咧，用计数嘅方法咧，应该系边个乘边个啊？边个位对边个位啊？你讲一次得唔得啊？ 哦，首先咧系全部都要挨右手边嘅。 系。 咁唔使对小数点嘅，咁你写完之后咧，例如1.95×2.8嘅话咧，2.8咧就写喺最右手边个五下边就系八咁样咯，到九下边就系、 是。首先我哋系咪要保龄啊？ 唔系。 保龄呢度有一个啊，有个陈保龄啊。 保龄。 使住嘅，你都好似整数咁乘，先冇小数点咁乘。 嗱、哦，不如咁样啊，嗱，你头先嗰个四百五十二点六乘八十九点三二五咧，真系好长啊！我哋咧用咧，你头先教我哋另外嗰个简单啲， 一点 九五乘二点八嗰个啊。如果系呢一个，我哋首先应该要点计啊？ 首先一点九五乘二点八。个九字下面是二之后小数点，个五下面是八咁样咯。之后还线咧，你当整数咁计咯，系三位数乘两位数咁样先咯。 O K， 我已经唔识计啦。 我 已经唔识计啦。 你一点九五啊，个点字咧后边有两个数目字啊，之后 跟之后点算啊？系咪又？哦，好啊！ 佢自己得 啦。咁佢下边有佢下嗱一点九五系两个位，即系我计完之后， 佢想俾我睇唔到，我哋系收音机。 不如试下啦。 好复杂，计完我已经唔记得点计。好啊，你计啊。 做小朋友，你话我咁样教大家啱唔啱？嗱，首先一点九五乘二点八咧，我哋就喺个八字下面咧补个零先。第一样嘢咧就系五乘二。咁样去计系咪啊？跟住就二乘九，再二乘一咁样去计咧？ 啱啦， 好叻你系咪啊？ 我都唔明佢讲乜。 咁好啦，跟住就到八咯喎，系咪啊？ 一点九五个点之后咧，系跟九同五两个位，即系二点个点跟八系一个位，所以等二加一等于三啊。咁即系咧，由最右手边开始一二。三答案是11.660。 好嘢，好嘢！我好似睇紧一场好精彩嘅魔术表演咧，我净系见到佢最尾有只兔仔飞出嚟，中间个过程我唔知佢点变噶，我已经觉得好叻啦。 我用计数机计咧，计到5.46嘅。 你部计数机有问题啊？ 系咪啊？ 系 啊。1.95×2.8，但系唔紧要咧，即系话俾大家知咧，原来咧五年班嘅数学已经去到452.6×89.325啊！我谂计完之后咧，我都可能可以入棺材啦。 咁细个讲咩入棺材啊？你衰人真系。好啦，多谢你啦，杜小朋友。好啦，拜拜。 佢嗰啲数目咧，佢第时一定系一个数学家啦。 唔系，我唔敢揾翻我数学老师啦。我发觉我真系咧，唔系还翻俾佢，我直情系咧呕翻晒出嚟啊！ 其实我都识计嘅，我自己准备出年跳班咯。 好难啊！ 系啊，跳翻落去啊嘛，系咪啊？ 系啊，好啦，我哋又再听第二个小朋友咯。 Hello， 我要攞定个算盘出嚟先啊！ 佢叫阿 Yan 啊，系咪啊 ？Yan 姐姐你好啊 ，Yan 姐姐。 你哋好。 哦，我估到你问咩啦？你想问 yen 大啲啊，定系 US dollar 大啲咧？ 我不如问你，咪欧罗最大啊？ 应该系啦，系咪啊？啊，唔系， 啊 英国。 梗系唔系啦，小朋友每日嗰个 rate 系唔同噶嘛。 嗰个汇率 啊， 唔同嘅数字。 咁今日系佢多啲定越南盾多啲啊？ 咋吓 ？Yan 姐姐 ，Yan 姐姐，你考我哋啊？ 可以啊， 好啊，好 啊， 好啊。 你问乜嘢 ？Yan 姐姐把声好似 Miss， 我觉得系啊。 系啊。 OK， 好啦，我想问翻你，呢个系小学五年班嘅英文题。 啊，英文题， 五年班啊，我写定先，好啊，你讲啊。 我哋都系幼稚园高班。 好啊，你讲。 嗱，有学过 simple， 有学过 past tense 啦。 是 都学过 person perfect tense 嘅系年班， 我系 perfect 噶，系啊，我系 perfect 噶， 我系 tense 啊，系啊，好紧张， 一个 person 系咪？ 系啦，系啦， 咁好啦，我想问你，我想问翻小朋友，究竟我哋用 simple past tense 同埋 person perfect tense 嘅时候，两样嘢有乜嘢唔同咧？虽然两件都系讲一啲过去发生嘅事， 一个系 simple past tense， 另一个系咩话？ 唔好同我讲，嗱，唔好同我答话，因为一个叫 simple past tense， 一个叫 simple present tense， 一个系 simple present tense。 一个 simple past tense， 一个系 simple past tense， 一个系 present perfect tense。 系 present perfect tense 系 现在完成式。好啦，两样嘢都系嗰啲过去发生嘅事，但系两样嘢表达嘅有啲乜嘢唔同？ 我净系识一个字啊！我要 give up 啊！ 我记得唔系我啊， 所以 啊， 山 仔，我哋分工啊，我负责讲 simple past tense 咧系乜嘢？譬如话咧。 HAD 吃呢就是 simple past tense。咁如果现在完成式呢，唔係我你负责解释啊，我只係举例子。咁呢如果我话 have been 呢就係呢个 pleasant perfect tense。好啦，你解释有咩分别？ 过去式咧就即系过去咗嘅嘢咯，现在完成式咧就代表都系过去咗，不过就啱啱做完嘅。我好惊啊！而家 系咪咁啊？ 我答得啱唔啱啊？ 啊，其中一个系啱嘅呢样， 其中一个啱 嘅， 即系啱啱完成同埋完成咗好耐。 乜嘢系啱啊？边一个部分 系啱？嗱，先得翻声嘅系讲件事系完成咗嘅， 系 你哋完咗嘅啦， 系。 咁而 present perfect tense 其中一個咧就係講嘅件事啱啱完成咗， 啱啱做完， 係啦。喺我可能我講呢件事，講同你講翻呢件事之後，可能係我早幾秒或者係早幾日已經完成咗。 姐姐， 我可唔可以俾一個例子你啊？即係譬如話我去廁所啦，譬如話我之前去咗廁所就是、I went to toilet 咁樣啦。如果話我啱啱去完廁所咧，就係 I have gone to toilet， 係咪咁樣啊？ 如果你用呢个比喻可以咁用嘅， 好似好勉强咁啊！啲姐姐话， 如果我想话俾人听，啱啱去完厕所，我会攞只手咧得湿噶。 可唔可以用个？可唔可以用个比较简单啲嘅例咧？ 咁嚟讲啦， 洗手间你去洗手，例如话琴日你洗完手，你会用 I 乜嘢 my hands washed。OK， 咁啱啱洗完手咧，譬如啱啱你喺洗手间洗完手啦，行出嚟，咁你咧？ I have just washed. 哇，识埋认为 just 好叻喎。 我系中意 Justin Bieber， 因为 因为简单啲啊。 Okay. I just washed my hands 。 系啦，呢个系其中一个用法咯。咁第二个咧，第二个同simple past tense， 我哋咧系着重话件事，我哋会知道系过去系边个时间发生嘅。但喺 present perfect tense 咧，我就唔系好知道系过去系边个时间发生嘅件事。总之就系过去发生啦。我着重嘅系件事发生咗。 好啦，咁第三个发做 嗱，例如话 I washed my hand at 10 o'clock this morning。咁我哋有 at 10 o'clock this morning， 咁我好清楚时间啦。 系。 咁如果我系讲 I have just washed my hand。我就知道啱啱洗完手，可能你唔好知道自己几点钟洗完手，我唔着重嗰个时间嘅呢件事系几时发生。 哦，所以咧，爸爸迟咗翻嚟咧，通常佢净系会话佢系 迟咗。 系啦，就用呢个 simple perfect tense 咧，就话俾老婆啊，系啦 ，simple past tense， present perfect tense 就话俾老婆听，我琴晚去咗食饭咯，琴晚几多点去咗边度食饭咧？老婆就想用 past tense 就问清楚，讲清楚。 我 对衰佬，你几多点食饭？ 冇咩 兴趣啊！ 我对姐姐有多啲兴趣。姐姐，你本身系咪做老师噶？ 我觉得佢一定系 唔答你， 即系 啊。 好老叻啊！ 老师你好好啊，好明白啊， 老师。 你有第三个， 又打嚟再教下我哋英文啦。 佢话有第三个啊， 好惊啊！ 有好多小朋友打电话。英 姐姐，我哋不如我哋好唔好咧？ 下次再问过你请教你啊，好唔 好 啊？ 好啊，多谢你，好啦，拜拜， 拜拜， 主要系因为我哋滴紧汗啦，已经 系啊。其实都唔好再出丑啦，搵翻个小朋友啊，不如 小朋友都好难噶，你 系 边个啊？ 又系一个电话响度啊，佢叫做子津啊。 子津啊， 就叫你写子津个名已经系一个难题。 我识写啊。 阿子津，你 hello 子津。 hello。 早晨。 早晨。 阿子津应该系同我哋一样幼稚园啊。 我谂唔止啦，佢应该小学。 远噶， 你 系小学。 小学， 你小学三年班咁大个啦。 咁你识唔识头先嗰个老师讲嗰啲啊 ？Past tense 啊，嗰啲咧？ 嗰个 simple perfect tense 我未学嘅。 哦，系啊。咁你而家系嚟出题目定系嚟答 问 题 噶？ 我出题目啊。 好 啦好啦， 姐姐啊，嗰定哥 哥？ 哥 哥嚟噶，可能系啊。佢话佢系鸭仔嚟噶，系啊，你讲啊。 我系鸡仔啊。 好啦，估下以下嘅数字代表边个成语？一。 啊。 一 要估一个四字成语系咪啊？ 系。 四字成语，你咁快识四字成语嘅？ 一，机不可失。 一，即系无二啦，系咪？ 无独有偶。 哦，我知啦，系啊。 唔系，我啱啱调转咗。 系啊。 我知道啦， 我都知道，系啦，一齐讲 好啦，一二三，独一无二，系咪啊？好犀利啊！我哋终于攞翻少少咧面子翻嚟啦，独一无二系点解啊？咁啊，子樽你话俾我听。 净系得一样系，可能系你自己整嘅嘢啦。 系 就是、一无二，即系得一个一样你自己整嘅嘢咁咯。 即系话咧，佢系咧得一样，唔会有重复嘅，冇其他嘢可以同佢一样咁似噶啦。 系咪啊？ 譬如你话你妈妈咁样咧，你就话我妈妈系世界上独一无二嘅、 啊。我啱啱就想讲，阿子樽就系佢妈妈心目中独一无二嘅仔仔咯，系咪啊？ 女女啊！ 女 女啊！ 头先你哋话男仔啊， 我系鸭仔啫嘛，鸭仔我系女仔嚟噶嘛， 唔知啊， 系啊，真系啊， 好啊，我好叻啊，子樽姐姐， 好啊，子樽啊，我又教你啊，如果你仲想讲独一无二咧，你有第二个成语都可以咁讲噶，你而家学下咯，得唔得？ 好啊， 你听住啦，就系、是。天下无双啦、啊，多谢你啊！ 多谢子樽姐姐， 我 听过， 你都听过， 啊、 我而家播俾你听啊，好唔好？ 多谢子樽姐姐，嗯、 拜 拜。 给我信心，当我未如愿。譬如大风吻寒送我暖，亲切眼光输我乱和倦，从无更改心照总不算。长长路中走到哪里，生命里有你我方找到生存来源。难行日子不照我对生命眷恋，因有着你跟我一起，亲爱的你，一次也不推说乱和倦。一次你都未曾去计算，给了再给，始了便无断，无条件分担各种辛酸。从前没讲，今次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主。 一二三，都有着你。我一唱佢就嘟我衣裳。 啊，系啊，唔知点解，唔紧要。我想话翻俾嗰啲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啲，我哋逢星期四咧都有呢个环节嘅。 系啊， 所以咧大家准备定下个星期。 再嚟过 出题目挑战我哋， 我好惊下个礼拜阿 Yan 老师咧，佢会继续有啲更加深嘅，唔系噶，佢有第三条，我哋等埋你。Yan 老师，你下个礼拜问埋我哋第三条， 系 我会攞定牛津字典出嚟噶啦，我哋一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宣布，中学文凭试将会在今个月24日开考。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提醒考生要准确填写健康申报表，包括要交代有没有上呼吸道症状，以及是否正接受强制检疫。如果有虚报，考生可以面临被扣分。嚴重的可以被取消考試資格，如果身體不適就不要勉強到場考試。成績評估會由以往最高的第四級上調至第五級。蘇國生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如果最終因應疫情未能夠開考文憑試，將會以考生校內成績作評估，會參考校內全級的不同測驗。由於每間學校做法有不同，考評局亦都會以每間學校以往的文憑試成績來評估考生的表現。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本港嘅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中，17至19岁嘅患者，绝大部分都系留学生或者系有外游史。本港学生系零感染，显示文凭试考生防疫意识强。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学生向他反映担心有其他考生服食退烧药之后到市场，或者在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过程中受到感染。他建议政府立法要求市民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人多挤迫的场所戴口罩，又呼吁全港市民在文凭试开考期间的一个月内乘搭交通工具的时候戴口罩，提高安全系数。路透社日前报道，三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资深法官认为香港的司法独立正是受到北京领导层攻击，是回归以来对法治的最大威胁。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认为，报道提及的忧虑在法律界已经普遍存在，报道反映司法界亦都存在同样的忧虑。他仍然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和法官的坚持能够顶住任何压力。陈文敏在一个电台节目不点名指两个国家机构，肆无忌惮在原审法庭判决之后发表声明谴责，被人嘗試施壓的感覺，認為這種做法存在危險。他說，當沒有人相信香港司法獨立的時候，就沒有人再相信一國兩制。消防處副處長梁偉雄將會在今個星期六起升任處長，接替同日展開退休前休假的李建日。梁伟雄在反修例风波期间曾经在内部一个场合形容示威者是曱甴，他表示当时是指罔顾法纪的暴徒，他尊重外界批评，自己亦都已经承担责任，强调消防处不分颜色或者派别，履行法定职责保护市民。他又形容事件是小风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相当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相当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77点，跌168点，总成交金额51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91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0.8升5.8，阿里巴巴201蚊升3.3，中国平安75.9跌9毫。融创中国33.1跌4毫，中芯国际14.76升4.4，盈富基金24.2跌1毫，汇丰控股39.6跌1蚊，友邦保险69.8跌5毫，建设银行6.13跌8仙，小米集团10.3跌1.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93，瑞士法郎0.968，加元1.411，人民幣7.082，英磅對美元1.248，歐元對美元1.088，澳元對美元0.629，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報19,287點，跌262點。港金現價報15,840蚊，係跌咗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14.3美元，賣出1,716.4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dy 同你讲窝打路道啦，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嘅慢线啦，同埋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仍然封闭。咁而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映月台。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110号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干诺道西天桥水街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老山公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马鞍山、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啦，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哋大家用加薪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做节目要光明磊落， 我哋做节目系冇嘢需要隐瞒嘅，系邻居就邻居，系老公就老公，系三个钟就三个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阿田啊！个 pizza 咧，点解都半个嘅？你偷食咗啊？ 冇，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你肯定？ 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光明磊落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啦！而家11点39分啦，气温咧25度，相对湿度67%咧。今日有个指数特别高噶， 系啊，就系、是、紫外线指数啊，系属于六啊，系高噶、 啊。我连手机个警讯都弹埋出嚟咧，就话喂 UV 高 UV 高啊，小心啲啊 ！UV 高写手 嘅，系啊 ，UV 高 UV 高， 手机都有警讯啊！ 有啊有啊，有啊好好犀利啊，真系啊！ 好，嗱，问下曾志豪先。 好啊。 粉红色，一讲起粉红色三个字，你会即刻会唔会容易令你抗拒嘅咧？ 我以为你话会，我以为你话会唔会容易令你亢奋添？ 系啊 ，O K 喎。 谂多啲嘢， 我系可以 carry 到咧 pink 呢一只颜色嘅。 佢呢个人咧，佢中意啲红啊、紫啊、粉红啊嗰啲咁 O K 嘅。 系啊， 咁你第二个啲嘅时候有冇抗拒过咧？ 冇喎。 细个嘅时候咧，佢系冇得抗拒咯。阿爸俾咩你着？ 细个又冇乜印象有呢啲粉红。 我想话我好细阿乐，唔系我唔系好细个。阿乐好细个时候，我系买个粉红色嗰啲衫俾佢着，好有型嗰啲小朋友着。 其实 OK 噶，特别系young 嗰啲 OK 噶。 好明显，我都觉得冇所谓噶啦。 系咯，佢即刻跟呢一格咯，佢即刻听我哋咁讲之后。 以我一贯即系古铜色嘅肌肤嘅， 唔系你今日都系粉红色口罩啊？ 系啊，粉红色口罩冇错，咁咪就要讲。 我见到你 粉红色口罩， 哦、 因为呢五个字咧喺台湾咧唔单止变成咗一单新闻，甚至乎你可以当系。有个小小嘅 revolution 啊，有个革命出现咗啊！讲紧嘅咧就本身咧有一个小朋友，其实唔止一个嘅，有一班嘅小朋友，佢哋都系男仔嚟嘅。 系， 跟住咧佢哋就阿妈就俾口罩佢哋戴，即系其实一直呢一排大家都话台湾嘅防疫做得非常之出色啦，咁样，咁佢哋就要戴口罩啦，咁样。但系咧有一班嘅小朋友男仔咧，佢哋就唔肯戴。 粉紅色的口罩， 哦、 因為他們就怕呢會被其他同學仔取笑他們、 哦、 就說呢男仔來的，男仔戴粉紅色口罩啊， 哦、會啊會啊會，可能會啊， 可能會啊嘛，係咪？但就是因為這件事件呢就被人家知道了之後呢，台灣不同的媒介，即是說呢包括有他們的政府啦，有網上的朋友啦，甚至有不同的大型商品呢，都希望想告訴大家知，其實顏色是沒有分性別的，或者任何性別的人粉紅色都可以成為你的顏色來的、 嗯嗯、 他們竟然呢就有一個小小的革命、哦、例如是什麼呢，叫做粉紅色浪潮、啊、有人這樣說，我們不如說一下那些商品先好不 好, 好, 好, 好， 譬如蜜叔叔啦、雞叔叔啦，這些都是大型的國際商品， 他有粉紅色炸雞、啊， 嗱， 唔系个盒啊，系咪啊？ 唔系 个包装， 个鸡可能系 将佢个 logo 改咗啊！ 哦， 佢点会改 logo？ 咁当然啦，唔系永久性咁样改啦，系、 啊、 就因为睇到呢件事之后咧、啊，大家都想话俾大家知，其实最紧要而家咧就要好好咁样保护自己，颜色唔紧要嘅，蓝色一样可以戴粉红色嘅口罩嘅，所以咧，麦叔叔咧。平時未是黃色和、紅色咁樣嘅，係咪？佢就喺佢哋個 logo 嗰度咧，加多咗嗰個 M 字嘅時候咧，就掛住咗一個粉紅色嘅口罩。 OK， 係啦，就作為佢哋嘅即係推廣咁樣啦。 係。 而另外雞叔叔咧，咁唔會將阿雞叔叔嗰執須變咗係粉紅色嘅，但係佢就成個背景，除咗雞叔叔個樣咧，都變成咗粉紅色。 哦。 甚至乎一啲你哋會覺得會好 man 嘅品牌、哦，例如佢哋台灣佢哋自己品牌嘅啤酒。 有、oh, okay, okay. 或者嗰个诚恳书店啦， ha. 全部咧喺网上面咧都推出咗咧，用粉红色做背景佢哋嘅 logo 啦。 喂，你知唔知如果你讲台湾咧，佢哋好兴饮嗰啲咧，即系所谓劳动阶层中意饮嗰啲补充体力饮品啊。咁佢哋仲因为佢仲要唔似系我哋讲紧嗰只咩有只牛俾你一对翼嗰啲咧，都懒系潮啲噶嘛。佢哋有啲真系摆到明就话，哦工友啊开工咧饮呢啲啦咁样。你话如果呢啲工友饮品咧？都出个粉红色包装啦， 其实我 想讲就 OK 啦，真系。 因为头先讲紧嗰四个品牌嘅，佢上面咧有几十个品牌咧，都推出咗咧用粉红色一个真嘅系列嘅 logo，、 okay 哦、但系唔系就系品牌，佢哋嘅官员啊， 哦、 即系佢哋都会好似我谂嗱类似啦。我哋香港咪每一日四点半又好啊， 系系系 出嚟开记者招待会嘅， 卫生署 佢哋都会有嘅。佢哋咧有一个叫做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嘅记者会， 系。 首先咧喺个记者会里面，我见到张相咧有五位嘅。官员嘅 ，OK， 全部都是男士， 粉红色、啊， 佢哋全部都选择戴粉红色嘅口罩。 佢哋咁容易就揾到呢只颜色嘅，调翻转。 因系咧，其实我都觉得出坊间好难。 你喺香港好多女仔想衬色， 就你买到就偷笑咯。嗰阵时， 系啊，我衬衫噶嘛，啲人而家想，即系佢哋都特登以身作则，话俾你听 ，OK 嘅，男人戴粉红色都 OK。 佢尤其是想话俾啲小朋友听嘅，就系话咧用行动去话俾佢哋知，颜色系冇性别嘅之分嘅，唔好再有嗰啲黑板嘅形象，觉得。粉红色就是那些 Hello 猫啊，那些就是小妹妹用啊，各样嘢咁样。而之后呢他们台湾呢度啦，佢哋不论佢哋嘅教育部啊， 佢哋觉得 系啊， 系叫你咬字正啲噶啦，真系 舒服 啊，系啦。你话佢哋觉得有啲咩嘢发生咗啊？佢哋 嘅教育部啊、文化部啊等等唔同嘅部门咧，就将佢哋嘅大头相啊， 全部 变晒粉红色。 哇，好夸张哦！好夸张啊！真系呢个 仲推出咗漫画，漫画系乜嘢咧？佢哋就特别揾咗唔同着住佢哋制服嘅制服队伍。可能穿着医生袍啦，穿着消防员的、制服啦，警察的制服啊，救护员的制服啊，但他们一致性全部都是男士来的，而同样地都是戴晒粉红色的口罩。 O、okay、 K， 即系都想话俾人哋知，其实是可以的， 大家可以接受一下粉红色。粉红色并不是一个叫女仔的标签，男士都是可以。 其实你看到咧，佢今次的行动咧，表面上是防疫。即系佢希望啊鼓励你咧，最好就戴口罩啦，唔好因为一啲颜色就被记咗。但我觉得咧，佢更加重要，点解会惊动到咧咁多企业或者佢哋嘅官员都要走出嚟咧、可能就系想话嗰个性别定型啊，希望咧就扭转呢一个社会观念咧，因为呢个真系会严重啲嘅、可能佢会担心就话啊，如果小朋友咧由细到大咧都系咁样谂嘅话咧，佢会唔会好容易就会有一种既定嘅成见啊喺嗰个性别度、因为我僆仔都有一日都同我翻嚟讲咧，佢本来咧第一次俾佢睇 Elsa 咧，佢好开心啊！睇卡通，咁跟住咧嗰阵时仲未停学啊嘛，佢翻到学校咧， 佢话佢中意 Elsa。 同其他同学讲。 系啦，佢俾人笑。咁跟住翻到嚟之后咧，佢突然间有几日咧就唔敢再话咧中意睇 Elsa。佢见到个卡通咧，佢净系啊，跟住咧就坐埋一边。 即 系 其实本身个 instinct 第一反应咧，即系 想睇嘅， 跟住就谂起唔得，我同个仔话 ，Elsa 系女仔先至睇嘅， 系啦，跟住我都花咗好大力气先话到俾佢听咧，我就话男仔女仔都中意噶嘛，咁因为佢太细个，我费事同佢讲，喂，男仔梗系中意睇 Elsa 噶啦，唔系睇边个啊？ 大个你都想追翻 Elsa 嗰啲， 正所谓咩 啊？ 男仔细个睇 Elsa， 大个中意睇 Lisa， 跟住就有冻了热咖啡啦，系嘛？ 咪就系咯，喂，咁真系要用翻一啲功夫。所以呢我想阿田都应该有体会呢，可能你嗰两个细路细个有冇啲对颜色有，但特别是泳泳。阿泳泳有男仔头嚟㗎嘛。 对啊， 佢会唔会。 粉红色㗎嘛，系咪 冇。 嗱吊转嗱你想下啦。如果你话粉红色系冇性别定型。你又好难说服阿泳泳呢一种类型嘅男仔头女仔呢，佢可能佢系唔鍾意穿粉红色。个妈可能就要吊返转。阿泳啊，其实呢粉红色都好 man 㗎，你穿啦。 好难。又真系呢件事，不过咧就喺教育细蚊仔嘅时候咧，颜色其实你所以咧。爸爸妈妈唔好一出世就全部咧，女仔全部粉红色，男仔全部蓝色嗰啲咁样咧，其实可以有中间系沟嘅。不过我喺网上面咧，哎，我隐约记得有一个 post 咧，就系话啦，都系讲紧台湾呢件事咧，佢就话点解我个口罩系咁薄噶？点解我口罩咁厚噶？点解我口罩系咁嘅型噶？跟住咧，其他有一格咧就系话台湾就话点解我口罩系粉红色噶？嗌救命啊！ 即系佢哋真 系好 介意，系 好介意。 但我估咧，经过咗呢。个嘅少少嘅革命之后咧，我谂应该会好啲啊，因为而家咧有啲嘅台湾 多去， 系啊，仲唔止嘅，其实仲有啲台湾嘅口罩厂啦，所以咧而家咧就加开印制粉红色嘅口罩，就俾咧就所有佢哋啊政府嘅团队嘅朋友咧，俾政府去征用啊，等佢哋去带头。另外亦都有好多嘅嗱，呢个我觉得呢个影响力可能系最大，有好多嘅 女 朋友要个男朋友戴住粉红色嘅口罩，跟住就将呢张相咧就摆上网上面，因为佢哋觉得咧。其实可能戴咗粉红色嘅口罩更加靓仔咧，连蔡英文都走咗出嚟讲咗句说话，佢就话口罩系用嚟保护我哋嘅，唔使用颜 色 去区分嘅咁样。 喂，好彩个靓仔咧，佢系抗拒粉红色口罩啫。如果佢系抗拒，譬如话。我唔中意着豹纹嘅口罩噶，咁咪即系你就会见到蔡英文走出嚟咧，我又戴豹纹，然后你谂下，唔同嗰啲官员咧，男嗰啲都话吓，真的又戴啊，戴啦，小朋友说他不肯啦。 我哋系防疫，唔系防靓靓 咁啊。咁啊，哇！如果搞搞咧，跟住佢就话喂，我唔中意戴绿色口罩嘅，跟住又话我点解？我爸爸话咧，男人唔中意绿色噶， 系啊，唔幸运啊， 咁佢哋会唔会又要卷起一个绿色风波咧？就话我哋全部都戴绿色。 不过咧，我又觉得咧、 哎，可以，我就不戴那个帽子，可以吗？ 无啦啦为咗粉红色口罩咧，要做一个咁大嘅教育，好似好得好夸张。 系啦，如果你 个人选择嚟。 如果你唔理解佢里面个含义咧，你可能就话太夸张。如果你觉得咧，哇，因为系讲紧成个性别认同啊，又或者 系啊，我觉得 就好重要嘅。 所以我会形容系一个 revolution， 系一个革命咯。因为即系我哋由细个都开始啦，粉红色系咪即系女仔用啊？佢而家多咗个 hashtag 啊，就叫做咧 color has no gender。颜色同性别系冇去区分嘅。 咁我想问啊，迷人 Pink Lady 系咪要改名嘅？迷人 Pink Gentleman。 紧，快乐悠然会近，总会找到想找那人，总会找到所想要的心，请张开明丽的心，将快乐和伤分。 Danny 陈百强《粉红色的一生》啊！ 喂，老细啊，你啲餐台唔够一点五米距离、 啊。阿 Sir 搬台之前要做初步嘅危险评估先得噶。 咁系咪评估完就搬噶啦？ 都未得、啊，我要搵埋手推车啊、升降头或者吊机先得噶。 嗱，你哋唔合规矩系犯法噶吓。 吓、啊，阿 Sir， 我哋唔系嗰啲餐饮食肆、啊，我哋卖紧嗰啲餐台家私啫、啊，唔系咁都犯法系嘛？ 咁不如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啦。 体力处理操作小小心心，开工顺利，包保唔会扭亲。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疫情世界各地都在好嚴峻緊，希望大家就繼續保持防住保護自己，但是總有些人是會犯規的，很多國家很多地區都有不同的一些罰則，是啦，我們現在講到來印度，你猜印度， 印度 是啦，印度 是印度是印度，是不是這樣唱的？ 是嗎？ 英文名 India India 好啦，印度他們都有實施有一些叫做措施啦、 okay. 譬如當有一人如果犯了規的話，不論 什麼類型的措施，即譬如他們都有限聚令 防疫那些啦，應該是 對啦，防疫 如果違反有咩罰則？ 係啦，係啦，違規佢佢成為即係違反 罰佢一個月，淨係可以睇 Hollywood， 冇得睇 Bollywood。 好大懲罰， 好大懲罰，因為佢真係好中意自己， 係 啦， 要跳八個鐘頭 Bollywood。 係啦，咁應該佢哋係好開心嘅，如果咁樣，所以我罰佢冇得跳咯，冇得睇。 佢哋我知印度罰佢哋冇得查油， 查油。 哇！真係唔掂當喎，真係。 會唔會佢已經唔使咧？可能已經唔使啦， 查少日都唔得 喎。係咯，阿祖就將心比心，我咪就係話咯，你日日上天台啫嘛。 但係嗰邊咁曬啊嘛，三廿幾四廿度。 咁得啦，印度罰佢哋要著長袖衫已經夠啦。 係啊，因為 學你話齋， 要著長袖衫噶喎。 著我著開嗰啲好厚嘅長袖衫，係啦，嗰度全部都烈日當空噶嘛。 嗱，即係咁樣嘅，因為咧佢哋咧而家咧依然咧都可能有遊客喺嗰度旅遊緊啦，咁即係不論你係嘅當地人又好。好游客都好、 okay. 只要你犯了他们当地的规矩呢， 就 他都会罚的， 就要 咁呢就要罚他啦，吓咁佢啲违令嘅旅客呢，佢就话啦，即係早排呢就有以色列嘅游客啦、墨西哥啦、澳洲啦、奥地利嘅游客呢，就因为呢犯咗佢嘅规矩，咁当下子俾人捉到嘅时候，警方勒令佢即时罚佢 罚钱， 罚钱 就小事啦， 嚟得旅行 游街， 罚咩啊？ 游街咯，即系做得错咗嗰啲 又不至于要咁样，好似诶唔系几好地 嚟得旅行嘅， 唔系， 你话咩？ 即系佢罚啲好简单， 好简单， 小学生都被老师罚过嘅， 掹耳仔、 罚企、 罚企、掹耳仔、兔仔跳、交换樽跳、狐狸先生几多点、耍盲鸡。掟豆袋， 好，我想违法啦， 我哋一次过数晒出嚟， 唔系啊，你一定会罚抄过噶嘛？ 罚抄，我玩罚抄啊！ 佢玩罚抄啊！佢竟然，佢要咧，佢仲要即时罚抄，咁咧要嗰啲旅客咧即时咧就地处罚，即系喺边度犯规嘅时候咧，就喺度，唔该你哋，我哋要罚你。罚你抄对不起五百次， 对不起多么想 用说话。你头先咧，你都话咧嗰度好热噶嘛？咁咧佢话咧， 佢要太阳底下度抄啊， 兜头猛晒啊！佢喺边度咪喺边度？你公园咪喺公园咯。最后话啦，我没有跟从封城令，所以对不起。佢话咧。罚嗰啲游客咧，个趴晒啲，即时抄。 我又好惨，好惨。 咁你几咁样衰啊？ 件事？ 抄五百次而佢哋肯抄啊？ 就罚啊嘛，冇得唔抄 嘅。都唔系噶啦，话罚啫。有啲人都会尝试，喂，点解要我咁样做啊？咁噶嘛？ 咁你违反咗佢嘅嗰个规矩啊嘛？咁啊，真系见到佢张相咧，见到啲乘客咧系真系兜头猛晒咧，仲要讲紧有警察喺侧边督住佢嚟喺度抄。 好想问咧，即系平时见到人啲人抄牌咧， 攞埋本簿俾你，即系佢准备晒噶啦。哇！佢真系开罚单，你估唔会啲游客咧会想请枪啦？又或者调翻转，喂，我直接俾500蚊你俾我走啦，唔得 啊！我会尝试用钱去解决问题，又或者我会同佢都讲一声，喂阿 Sir， 俾次机会啊！ 系啊系啊，抄小行得唔得啊？咁样 啊系啊。另外咧，佢话咧，如果你有司机违反嘅话咧，你估司机会有点罚法咧？ 司机啊， 我唔明司机违反乜嘢啊？ 嗱，佢哋都系咧，佢话即系有一啲惩罚咧，就系讲紧违反禁乘令啊。佢话即系有啲人即系禁乘， 点解司机要有特别嘅罚法？即系禁乘令。 唔系啊，可能因为 佢就出车咯，可能 系啊，可能 唔 想出车， 系啊系啊系啊， 咁 啊， 应该同架车有关嘅。 啊， 冇关系嘅， 呢个同古代嗰啲罚则有关。 同古代剃头发、 夹手指、 阉佢。 再狠啲啊！ 再狠啲， 又唔使阉佢， 唔系嘛？阉佢 O K， 佢仲狠啲。 系啊，虎头铡咯，咪 系咯，唔落麻醉药阉佢， 又唔使阉嘅，又唔使斩手嘅。 连坐 除衫，游街，哦，即系黐型。 哇，系啊！喂，你谂下，佢罚得几犀利噶？佢话：喂，我叫你哋 咁，你拣要唔要菲律宾嗰招啊？开枪喎，佢话，你揀啊，可能佢话喂，如果你揀嘅，我哋应该罚抄咯，真系。 啊，仲有啊，佢话因为咧，咁有司机车又车得人噶啦，咁之后嗰啲人都违反啦，咁你估系啦，乘客会违反啦，司机又边形啦，咁但系民众咧，即系嗰啲民众如果犯规嘅话咧， 罚佢钱咯，梗有啲人要罚钱。 冇，应该唔罚钱，罚钱太轻强啦。 系啊系啊， 划花佢块面。 嗱，佢咧佢又得意嘅，佢咧就有啲咧呢 都系肉体嘅， 都系肉体要你受苦嘅，但系今次唔边打啦，嗱， 唔边打， 近啦， 扎马，哦，踎低担起个水桶， 嗰啲又唔使担嘢，即系唔使担起一啲嘢嘅，担起头家要啫， 我负担不起， 佢罚佢兔仔跳， 我头先真系噏中咗一句， 真系啊， 做体能 啊， 真系， 系真系体能，佢罚佢咯，就话因为佢可能真系好晒啦，你仲走出嚟系咪啊？你好有 精力充沛啦，你哦，佢帮你放电，其实系咁样，你攰到咁样就唔想再出街啦。 咁佢谂到另外一个嘅罚法，还掂佢嗰啲罚法咧咁 罚法无边咯， 系 边无边嘅， 即系抄五百次对唔住啊，罚你兔仔跳啊咁样， 做嗰啲兔仔跳影佢相。要佢自己摆上自己嘅社交平台，俾佢嘅朋友知。 睇你几丑啊！ 系喎，但可能我摆上网嘅时候，我话呢个 challenge 嚟嘅咧， 就系挑战咯。challenge 系啦，你睇我兔仔跳几叻啊！一分钟跳咗两下就已经顶唔顺，真系。 系啊，嗱，所以咧就系世界各地咧有唔同嘅嗰啲罚则咧，大家真系，就算你而家话，哎，我系啊，我 俾你拣啦，俾你拣啦，你想拣罚抄兔仔跳？ 罚抄， 定系头先仲有咩黐型？ 系 啦，兔仔跳一定兔仔跳， 我都觉得系兔仔跳好似好啲。 当 keep fit 啊嘛， 系哦，但系兔仔跳个辛苦程度真系都好 都要问清楚跳几多下嘅。其实 佢有冇讲？ 所以佢又冇咁 跳到翻屋企咪大件事咯。你既然搭的士出嚟，你同我兔仔跳翻屋企， 我而家要跨过一条隧道。 系咯，你话阿 Sir 可能系噶， 何处是吾家咧？我就地就瞓噶啦，我唔跳翻去啦。 你跳一公里啊，咁样。所以罚抄系最紧要啊，唔系罚抄系最简单。 自律系最紧要。 校内全级嘅唔同测验，由于每间学校做法有唔同，考评局亦都会以每间学校以往嘅文凭试成绩嚟评估考生嘅表现。消防处副处长梁伟雄将会喺今个星期六起升任处长，接替同日展开退休前休假嘅李健日。梁伟雄在反修例风波期间曾经在内部一个场合形容示威者是曱甴，他表示当时是指罔顾法纪的暴徒，他尊重外界批评，自己亦都已经承担责任，强调消防处不分颜色或者派别，履行法定职责保护市民，他又形容事件是小风波。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相当温暖，吹微风， 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中后期天气较凉同埋有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57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54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91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0.6升5.6，阿里巴巴200.8升2.9，中国平安75.8系跌1蚊。融创中国32.9跌6毫，盈富基金24.15跌1.5，中芯国际14.74升4.2，汇丰控股39.6跌1蚊，友邦保险69.6跌7毫，建设银行6.14跌7仙，美团点评98.8升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666。瑞士法郎8.01，澳元4.865，加元5.492，新西兰元4.613，欧元8.4281，每百日元对港元7.1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93，日经平均指数报19,238点，系跌311点，港金现价报15,840元，系跌1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14.06美元，賣出1,715.5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繼續提提大家啦，窩打老道天橋咧，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嘅慢線啦，同埋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線仍然封閉，經過朋友留意啦。咁而家去尖沙咀方向咧，有車龍排到去浸會橋面，咁就係窩打老道天橋咧，由於受到水管緊急維修影響，去尖沙咀方向分別近住沙福道嘅慢線同埋希福道嘅中慢線咧，仍然封閉，而家龍尾就去到浸會橋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浅水湾道去返跑马地方向，近住浅水湾道别墅一段是挤塞，龙尾去到浅水湾道110号。另外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而家龙尾咧就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就系龙翔道天桥啦，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干诺道西天桥水街方向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老山公路浸会大学国际学校去马鞍山、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可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 候选名单 ：Ariana Grande。 Billie Eilish, Taylor Swift, Dua Lipa, Alicia Keys。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嘅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 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啊。不过咧，嗰个紫外线指数咧又高咗两度啦，系去到8啊，系甚高啊！咁即系话诶，出面太阳伯伯好猛烈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吓睇下防唔防晒，定系话我趁住个阳光嚟吸一吸收收太阳啦。咁大家都要小心啊！ 呢轮我想讲一句，反而你唔惊晒，除咗你系觉得可以消毒之外咧，个个又戴黑超又戴太阳帽，仲要落埋个帘，最紧要系你个口罩都冚咗你大半边面，你怎么会惊到晒黑呢？系咪？ 系啊，嗱，今日咧就系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咁 Home Office 嗰个有黄耀祖，而家有即豪雨录。 豪雨录， 十四岁嘅世界已经想作怪， 太太的任务， 渴望有大人牌，十八岁到了直情想嗌，够25岁嘅那晚要你做我的太太。 太太真系好伟大嘅，特别系当你要做埋太太嗰份工作嘅时候，你突然间发觉，咦，原来佢嘅嘢咁难做，真係太难度啦。我琴日已经接受咗没有工人姐姐第一天的太太任务，係本来嗰个任务一係就佢做，一係就姐姐做，琴日就变咗爸爸嚟做。咁我可以话俾你听，係大团圆结局嘅，全靠我嘅耐性，係我太太嘅耐性，我係顺利完成咗去买层架铁通的任务的。话说咁啊，工人姐姐走咗啦，咁啊屋企嘅嘢咧就要重新再执位啦，咁啊所以就要咧添置一啲唔同嘅层架啊，爱嚟咧挤杂物嘅。咁我太太就委托咗我，佢系所托啱人嘅。佢同我讲：你帮我去嗰啲家具店度，你知边啲嘅啦，好实正嗰啲家具店啦吓。咁啊，嗱，佢系咁样同我执药嘅，照单执药嘅。唔知各位听完之后会唔会觉得系好 easy 咧？佢话嗱，你去嗰度，你买层板，我俾个尺寸你，你就买埋四条棍，配埋个辘，买埋个锁，另外再买多个层架翻嚟，搞掂。嗱，其实你就咁听咧，系咪都觉得好简单明白？我开头都系。我直情覺得係冇難度啊！喺、我入到應該就可以好快就出翻嚟，順便買多兩支生油都仲得添啊！但係到我入到去嗰間家私即係鋪頭度嘅時候，我突然間發現，等陣先，層架嚟講咧，佢有幾層嘅櫃都係擺層架嘅，究竟佢講緊係邊一款嘅層架咧？仲要係咧，呢、這個故事教訓你咧。只要你远离咗你熟悉嘅场合，嗰、那个就唔系你嘅主场，你就属于作客噶啦。我运动铺系入得多嘅，书店系入得多嘅，超市而家都入多咗好多嘅。但系呢个家私铺我真系好少去。我入到去嘅时候，我就梗系最近我眼帘嘅就系望嗰度嘅咧，我就见到好多架。哇！我左望右望，我话惨啦，点解我见唔到我老婆讲出嚟嘅嗰个层架嘅 size 嘅？但系嗰度咪层架咯，一嚿一嚿嘅，同埋。咁点配碌呢？个层架好矮嘅啫。呢个时候我就开始有啲 sam 去啦。咁我就问当时嘅售货员啦。但係好衰唔衰？大家有去过呢一啲连锁店，你都知道佢嘅售货员就分几种㗎。有啲係属于产品嘅 promoter。先生，我係负责埋空气清新机嘅啫。呢啲层架我唔识㗎。咁我搵边个？你想问下隔篱个啫。我係负责埋菜刀㗎。你问返着制服嗰啲职员啦。到第三个同我讲嘅时候，我真系心里边忍唔住讲：你冇着衫嘅咩？咩叫着制服嗰啲职员啫？哎呀！咁然后我就终于揾到一个着制服嘅职员，佢就话：陈家入到去最埋啦，咁样嗱系咪咧？我喺门口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原来佢收埋喺货柜后边嘅。都系嗰句啦，因为我少去啫。然后就惨啦，我望到嗰度有咁多唔同嘅架，咁多唔同嘅柜。最紧要系 我真系领略唔到我老婆叫我买层架，然后仲要再另外买多块层板。嗱，我中文已经算几好噶啦，但系你可唔可以话我听层板同埋层架嘅分别系啲乜嘢咧？最后我是选择了用一个最原始的方法，打电话。打电话问供货之太太，请问你要我买哪款层架呢？而我太太出了名就脾气好，耐性又够，所以她在大概第三句对话里面，她已经主动跟我说，老公不用了，我自己去买了这样。但是当然不可以啦，身为一个男人，责任要负到底的嘛，所以我按耐住，我按耐住我的脾气，我跟他说不好啦，你给我完成任务啦。但他说，老公啊，你连层板和层架都分不到，我答不到你的。那最后我还绝招，老婆我打给你啊，你不是打了给我咯，不是我打视像电话给你啊。不要笑，我望过的了，昨天周围没有人望到我的，所以 OK 的。我就真系偷偷地打咗个视像电话，然后就对住个镜头，你拣边款先至啱？我由左至右，右至左，由上至下扫咗三四层，佢仲要做埋一个动作系咩咧？佢话：咁你咩 size 先得噶？呢个 size 啱唔啱啊？你要俾我睇全貌，我先知道呢个拣咩 size。太窄啦，呢个太阔啦，呢个太矮啦。哇，大佬，原来佢要我买一块层板。真系有好多个层次噶，好在咧，琴日即系都仲系疫情期间咧，铺头唔系好多人嘅。如果唔系咧，我怀疑啲靓女咧，以为我攞相机影佢啊！我不停攞个相机，系咁左上右落右扫就打斜打横，系咁望系咁望，仲一只手咧就举高个层架，唉，攰到我咧。然后我又发现学数学的重要性啦，因为当他叫我买那些层架的那些棍脚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他就说你买一个 90cm 的。我望了很久，我说老婆你是不是搞错了呢？他这里全部都没有用 cm 来做标准的。那他用什么来做标准啊？他全部都 mm 的。咁你咪搞个900mm 咯，聪明。系，所以你话咧，啲数学真系还翻晒俾老师。嗰下你知唔知啊？我觉得自己即系如果我真系要有朝一日咧，我要转行啊，我想做工人啊，做钟点嘅话咧，我谂我第一个钟应该俾个雇主炒咗噶啦，因为我买唔到我个雇主想要我买嘅嘢。冇冇90cm 嘅嘢，咁有乜嘢有900mm？咁你咪买啦。哇！最后真系照单执药，执咗三四块板，执埋啲碌，执埋嗰啲锁包，咁当中少不免就要仲俾我太太揶揄咗两句啦，然后我先至可以将佢砌成一个层架拎到翻屋企。我突然间觉得原来系好伟大噶！你如果唔熟悉嗰笪地方咧，你买嘢咧，你真系摸一日都摸唔到噶，仲要同场加影。夜晚我去负责买一个扫把翻屋企。我在这里要多谢那间店铺的收银员，他救了我一命。当我去到揀扫把的时候，我是负责揀颜色的。我看到哇，这么多个扫把，哦，红色又靓，蓝色又正，哎，揀个蓝色的啦。最后去到 counter 的时候，我真的要再讲多次多谢他。为什么呢？我钱都给了，那个收银员跟我说，先生，但你揀个扫把是烂的。我说烂的？你望下个边，因为佢有埋嗰个筲箕附送咧，原来成块胶片甩咗出嚟。我净系挂住睇住佢系蓝色好靓，我冇睇到。我话你救我一命啊！如果我拎住呢个烂咗嘅扫把上到去，我相信我系要重新行过落嚟。你知道我住嗰度好远，所以啊呢度我再次多谢救咗我一命嘅售货员，同埋我警告各位男士啊，唔系 sorry， 系警告各位男士，真系好好尊重你太太噶，因为佢哋嘅任务啦。他们的细心，他们对于数学的运算，还有他们那种检验的能力，真的不是很容易学到的。 拜拜。 二台通识六十秒。 艾玛是一名保安员，基于小儿麻痹症，他行路的时候会趌下趌下。有一日，他的上司好大声当众咁话佢，将另外一只脚都打断埋佢啦。第二日，艾玛向经理作出投诉，但系公司只系向佢嘅上司发出警告信。于是艾玛向评机会投诉上司向佢作出残疾骚扰，评机会展开调查，找到目击证人支持艾玛的投诉，最后案件得以和解，艾玛收到金钱赔偿以及上司的道歉信。根据残疾歧视条例，骚扰残疾人士是违法的，一般人觉得那种行为有冒犯、侮辱或者威吓成分就可以视为骚扰，它可以是以身体、口头、书面或者视觉形式，包括针对某人的残疾出现侮辱，做出侮辱的姿势或者讲出冒犯的笑话。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吓， 可唔可以暂一阵啊？ 咩事啊？ 即系头先你嗰个情况咧，其实你作为一个男人咧，都系一个一家之主咧，其实你自己决定买一个假都唔得嘅咩？ 梗唔得啦！ 你都喺度答唔得啊，黄耀祖？ 嗱，我就咁听， 即系收到 order， 因为 嗱，你谂下，你如果叫阿华买个假翻嚟， 咪系咯？ 佢买错咗唔同嘅 size， 颜色都有分别嘅，你知唔知啊？ 俾你知边丝咁滞啊，已经。 我琴日要请示佢个，我话冇你想要嘅颜色。买第二只得唔得？ 我咪同你讲得好清楚咯，有冇讲到你一句啊？ 冇，佢净系话我唔要某只色，我话对唔住，现存嘅货架里边得另外一只色，可唔可以接受？唉，是但啦。 系啊，嗱，佢 要问噶， 证明佢系有经验嘅人士， 唔 系 买错噶，真系好危险 噶，真系。 咪咯， 你记唔记得我哋上一次嗰啲咩？ 马来西亚嗰啲啊嘛，系啊， 同埋喺度讲咩？究竟嘅节瓜、圣瓜嗰啲有啲咩分 别？ 对于男人嚟讲啊，不论你去街市买嘢啦，嗰啲名。是文字来的， 我真的问你，我真的就咁问你。 好， 我话你同我买层架同埋层板，你知唔知我讲咩啊？ 唔会知啫，咩层架咩层板，我唔会照问咯。 板咪板啦。 我工人姐姐啊，我去超市买嘢，我 真系入到，我死啦，咩层板啊？我其实 会知噶，屋姐姐叫我买沙律。唔係買沙爹醬，其實沙爹醬已經好指明就係沙爹醬啦。 佢個底都有問題， 都有問題啊！ 咩問題？我想問沙爹醬你可以 呢個未沙爹醬，跟住就影相俾姐姐話。 哦，你咪買錯沙茶醬啊？ 唔係啊，即沙爹。 嗱，沙茶醬同沙爹醬有冇分別啊？ 有。 有咩分別啊？一個就有茶嘅提神。 你諗下，男人去到呢啲超市啊，嗰啲咩嘢買呢啲家品部啊，真係好瀨氣。 好瀨氣啊！真係好大件事。真系 OK， 系咯， 所以希望大家尊重你嘅太太啦。 忍耐忍耐啊，各位太太。 嗱，呢个咧亦都同知识有关嘅，家庭知识有关嘅咁样。 嗯，系啦。咩事咧？咁 系咩嚟嘅咧？就系话当我哋买呢一个外卖嘅时候咧，当我哋买外卖嘅时候啊，咁咧究竟你嗰个外卖盒咧，你有冇譬如话 pizza 咧？ 系。 佢咪好大个盒噶嘛？因为你起码都9寸、12寸啊、24寸嗰啲咁大盒噶嘛。嗰个盒你有冇谂过咧？要回收啊，或者要抌嘅时候咧，佢点样可以唔好咁压顶，成饼嘢咁抌出去？ 接佢咯。 点接咧？你接到可以有几细咧？ 刷平佢咯。 咩叫刷平佢？ 因为咧佢会立体嘅，系啦， 系。 你变成咗唔好 3D， 好似 2D 咁样，咪会悭咗位置咯。即不过我 咁其实佢都好薄嘅啫。 系啦，咁有啲好厚咁，有啲纸皮箱嗰啲咧， 即 系你买咗28个啤梨嗰啲咁样，一箱水果嗰啲好厚噶嘛，我就会整到佢由 3D 变。 咁咪即係好似嗰啲婆仔去收纸皮箱一样咋嘛。 我而家就问緊你，佢究竟你最小可以变到几小？ OK， 可唔可以用工具呀？ 工具例如你讲啊， 用胶纸剪佢咯，系啊。 但你我讲紧系你真系会做喎，你平时个处理，你会唔会攞个胶剪特登剪到佢一嚿嚿先？ 嗱，我一定会将佢揿平佢啦。 系啊系啊。 咁如果我因为唔系即系嗌到螺咁大嘅，都系普通 size 咧，嗰个十二寸啊， 都唔细噶啦个盒。 总之就系咁样，咁样咪咁都唔好话。 嗱，因为咁样嘅，原来咧佢话而家多咗人嗌外卖之后咧，咁佢就话譬如日本咧，佢哋开始发现咧有个难题，因为平时可能你一个礼拜先嗌一次，佢话咧而家佢哋日日都有嗌咧，咁啊 pizza 又佢哋唔知即系又少不免会嗌呢个食品咧，佢开始有个苦恼就系佢话每次抌垃圾。即係特別，因為佢哋又有話要分，即係咩？今日係分可燃燒，即係禮拜一先可以抌，或者禮拜二就淨係抌金屬咧。佢就唔似我哋話日日咩都抌曬出去啊嘛。 唔係咁樣嘅話咧， 佢都麻煩啦，一個盒啦。 香港嘅人咧，唔好講日本嘅朋友啊，可能嗌咗個 pizza 個盒就一定 size 噶嘛。 係。 你當你連回收都唔回收啦，你要擺都入你 冇錯， 其實都唔容易。係 啦，而家佢就話咧，佢就有個 tips 一個方法，佢就話咧可以好簡單地咧，就將一個咧十二寸又好，廿四寸又好咧，那個盒咧，學阿祖話齋，第一最少擺得落你個垃圾桶裏邊，第二、如果你肯學嘅話咧，佢話可以細到點咧，接近一包紙巾嘅 size。 咪住先嗱， 最后个盒可以变成自己嗱，唔系攞刀，唔系攞刀斩，唔系攞刀斩， 点会做到啊？ 系啊， 咁啊，因为 系啊， 嗱，我想话香港咧，我哋即系通常嗌嗰间咧 系 好黑嗰间咧， 系 佢系用纸皮嘅，但系日本咧好多时啲 pizza 咧都系用嗰啲叫做西饼盒嗰啲嘅嗰啲纸嘅，好可以好唔同嘅。 唔系，但系佢都唔系噶，我见到咧嗱，我俾你望下佢个盒咧，你睇得出咧都系嗰啲纸皮嚟噶。 我就系见到佢白色咁样， 唔系啊，咁但系你都系硬框框咧，纸通咧，我谂 通纸嗰啲叫系 咯， 系啊，应该都系咁嘅质料嚟嘅。 好想食 pizza， 系想我都想去啊。 但系如果系西饼盒嗰啲，佢可以接得好细咯，我只系咁讲。 系啊，但系原来点样咧？ 系反转佢先，反转佢接。 佢话做一样嘢咧就得噶啦，嗱，佢仲要系咧系一个男嘅网民嚟嘅。佢就俾 男仔网民， 因为点解要咁样讲咧？佢一个男仔网民，佢就问呢个问题，点知佢个老婆就系头先我讲嗰啲伟大嘅太太，佢就话好简单啫。 咁你都唔识， 你咁都唔识啊？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嗱，我冇试过啊。佢话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嗰个好巨大嘅 pizza 盒咧，就可以将佢咧搓完揿扁咧，真系可以接近一包纸巾嘅 size。 搣咗佢， 唔系做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唔系加一啲嘢上去， 啊都叫加一啲嘢啦，你屋企有噶啦，你一 梳打粉 唔使咁复杂，多咗啦，系啦，已经系多咗啦，佢话嗰啲叫多咗啦，咁样啫，系啦， 踩扁佢， 唔系 啊，橡筋 唔使，浸水， 哦， 浸淋佢， 佢话只要你将佢浸喺水度。甚至乎唔系全部浸湿晒，佢话咧你用水咧淋湿喺呢个纸盒咧每一个角落头度，系角落，因为咧其实你想象到咧佢最难咬咧就 系 佢嗰啲边位啊九十度角嗰啲咧，佢话只要咧你攞水咧浸喺佢嗰个纸盒每一个角落头嗰度，就可以咧将佢咧本来佢即系坚挺得好紧要噶嘛，咬都咬唔要咬唔断噶嘛，真系五斗米都不折腰咁样噶嘛，但原来咧佢话你只要攞水咧。真系有钱就得噶啦，即系攞水咧，佢就折腰噶啦。佢话你攞水浸佢咧，佢就浸淋咗噶咯，仲要系咧成个纸盒咧，佢话系唔会咧变到，即系有啲人担心佢话，喂我咁浸法会唔会变咗咧，即系纸糊 啊、 浆糊咁样咧？佢话又唔会噶。 O K， 因为佢唔系要你嗱，记住，佢唔系要你成个冲凉咁样咧浸浴盘，净系浸 整 湿咧个脚嗰头， 等佢软化咗，跟住你就可以接啦。 系啦，佢话咧就真系可以咧接咗烂将佢屈到咧好细嚿好细嚿，同埋咧佢话 系啊，嗰啲即系嗰啲 pizza 咧，因为你 我俾你睇下佢个成品咧，嗱呢度我俾阿田望下咧，我咪话佢细到成个纸巾咁样咯。 哦，咁又不至於好 接近啦、 啊， 你睇包紙巾喺隔離， 可以由大到變到細嘅。 係啊，佢 如果有一個 pizza 盒可以接到咁細嘅話咧，都係一個成就嚟嘅，我覺得。 係啊， 點啊，使唔使一個成就啊？ 我冇信心可以做得到。 唔係因為頭先你講得啱啊，嗰個盒你點塞落垃圾桶咧？我試過幾次咧，你懶啊嘛， 唔 係 啊， 夾硬屈咧，佢硬到係完全冇辦法。佢仲同埋你懶得滯咧，佢係圍邊長方形嗰啲位咧，你唔會喐佢噶嘛。 簡單嚟講，佢夠硬正， 真 係 太硬， 懟到入去。 係啊，通常咧。 Pizza 嗰个盒咧，我哋会额外咁样掉去嗰个好多诶，即系走廊走廊嗰个垃圾箱嗰度咯。啊，就因为佢污糟咗咧，佢好难回收噶。 系啊，所以佢话咧，呢佢话如果你学识呢个做法咧，唔系净系方便自己啊。佢话咧，收垃圾嘅朋友咧，喂都唔使佢咁大嚿，点样入垃圾袋咧？嗱，你翻去试下话俾我听，系咪真系沾湿几个角落头，然后就可以能屈就能收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早前立法要求全港酒吧和酒馆由今个月三号傍晚开始停业十四日。警方今个月八号突击搜查尖沙咀海防道一间名为泰斗的楼上酒吧，拘捕一名负责人。他今日在九龙城法院承认违反禁令，判监一个星期，成为措施实施以来首宗判刑个案。案情指警方在行动中发现涉案楼上酒吧的大厦前门被锁上，但是有人经后门进入。警方到场发现酒吧内有64人，以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将被告拘捕。被告在庭上求情的时候说，目前情况有几十人靠他为生。署任裁判官批评被告的行为令到员工和客人受到风险，被告有计划地继续经营酒吧是抱着侥幸的心态，因此要判即时监禁。教育局宣布中学文凭试将会在今个月24号开考，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提醒考生要准确填写健康申报表，包括要交代有没有上呼吸道症状以及是否正接受强制检疫。如果有虚报，考生可以面临被扣分，严重的可被取消考试资格。如果身体不适就不要勉强到场考试，成绩评估会由以往最高的第四级上调至第五级。苏国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如果最终因应疫情未能够开考文凭试，将会以考生校内成绩作评估，会参考校内全级的不同测验。由于每间学校做法有不同，考评局亦都会以每间学校以往的文凭试成绩来评估考生的表现。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本港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中，17至19岁的患者绝大部分都是留学生或者有外游史。本港学生是零感染，显示文凭试考生防疫意识强。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学生向他反映担心有其他考生服食退烧药之后到市场，或者在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过程中受到感染。他建议政府立法要求市民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人多挤迫的场所戴口罩，又呼吁全港市民在文凭试开考期间的一个月内乘搭交通工具时戴口罩，提高安全系数。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当地连续第四日新增患者少于30人。重灾区大邱市和庆尚北道各新增4宗病例，全国累计10600多人染病。日本就再多547人确诊，17人死亡，累计8600多人染病，178人不治。日本政府正加紧探讨将更多地区纳入紧急状态令范围，包括爱知、京都和北海道。政府最快会在今个星期内听取专家意见。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相当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中后期天气较凉和有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54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54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91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0.6升5.6，阿里巴巴200.8升2.9，中国平安75.8跌1蚊，融创中国32.85跌6.5，盈富基金24.2跌1毫，中芯国际14.72升4毫，汇丰控股39.6跌1蚊，友邦保险69.6跌7毫，建设银行6.14跌7仙，美团点评98.9升1.0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8.06，瑞士法郎0.968，加元1.413，人民币7.085，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19,283点，系跌267点。港金现价报15,840蚊，系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63美元，卖出1,71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atherine， 是一个幼稚园老师，希望香港医护人员俾心机撑落去，我哋都一齐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张信用卡又碌爆咗，唔通要借钱买？ 中局冇必要就唔好买，梗系唔好借。 广告话全程唔使现身，贷款仲即批即过数，等我都借先。 中局借钱广告多圈套，梗系唔好借。 卡数无得再拖，唯有借钱嚟还啦。 中谷债冚债点还得晒，梗系唔好借。我哋中谷兄弟讲咁多，都系想提你，冇必要又还唔起，梗系唔好借。 Alex， 最近大家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高度关注同埋忧虑，仲会向一啲咧疑似受感染人士加上负面标签添。 虽然喺现行嘅反歧视条例下，传染病并不受法律定义所涵盖。不过假如疑似受感染嘅人呢係你自己或者係你嘅屋企人朋友，你都唔想受到歧视㗎。 所以大家行多步，为别人着想多一啲，咁先至可以人人平等㗎嘛。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喂，老细啊，你啲餐台唔够1.5米距离。 阿 Sir 啊，搬台之前咧要做初步嘅危险评估先得噶。 咁系咪评估完就搬噶啦？ 都未得，我要搵埋手推车啊、升降台或者吊机先得噶。 嗱，你哋唔合规矩系犯法噶吓。 吓，阿 Sir， 我哋唔系嗰啲餐饮食肆，我哋卖紧嗰啲餐台家私啫，唔系咁都犯法系嘛？ 咁不如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即安短剧啦。 体力处理操作小小心心，开工顺利，包保唔会扭亲。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我睇呢间啊， 哇，都好大间，环境都唔错啊。喂，系唔系真系咧？150蚊一堂噶，仲可以二人同行，一人价钱啊！哇，贵过呢个价钱咧，我唔夹钱噶啦。 我知啦，过去啊，搵个职员问清楚，我咪知道啦。 Hello， hello， hello， 職員啊，你係咪職員？ 你好， 唔知兩位對我哋邊一個課程有興趣咁咧嚇？ 瑜伽班啊， 係啊，仲要係咧150元一堂啦，兩個人同行咧，一個人價錢嗰只喎， 即係平均咧75元一個人一堂嗰啲就 好清晰好明白㗎， 明白明白明白， 係真明白就好啦， 都係貪小便宜嘅兩個人， 唔係貪小便宜啊，係對你公司好有信心啊， 唔係唔係， 即 係 75元我哋可以學到好多嘢啊嘛， 明白明白明白，呢一班好受歡迎嘅，好多好多人都想嚟報名 嘅，係咯 係咯，啊我哋循例係咁依都想問下兩位點解想做瑜伽咧嚇？ 咁你要面试啊，我答啦，因为平咯，所以咪想试学咯。 哦、其实呢一点我都唔否认噶，不过除咗平之外咧、嗯，我系想做下运动啊，舒展下啲筋骨啊，佢、都要噶，即系 想高啲啊，所以上嚟拉筋咯，系、啊拉高啲。 佢就想手脚灵活啲、做嘢嗰阵时咧唔会咁容易扭伤噶嘛。 系、啊、好好啊，你哋谂得好周到啊。不过我听到你哋话。做嘢时候会扭伤、容许我八卦又再关心一下你哋究竟是从事哪一类的工作呢 ?OK。 倉務員， 倉務 係我哋兩位係倉務員嚟、所以咧平時成日咧都要咧用好多體力啊去處理工作咁嘅。 但你做倉務員會唔會唔夠高掂到個貨架咧？真 咁低有低做嘅，係、啊。 你又會唔會兩個貨架中間唔夠位俾你行過 咧？重有重做嘅， 咁、樣嘅。 你不如咁啊，你唔使咁問咁多嘢。 啲貨一定係擺喺上面嘅，即係你哋對於倉務真係有太多矛盾 啦。明白明白。 其實好多倉嗰啲貨擺地下嘅啫嘛， 搬嚟搬去搬走咯。你哋又唔好咁激動。 我冇啊，我唔係覺得你而家攻擊我， 我 你講住先，我 係啊，我你冷靜，你 到 air 啊，中氣嗰度唔係幾好啊，係啊。 你不如咁啦，唔使咁多嘢問噶，我改過嚟你聽啊。嗱，我哋將嗰啲貨物啊搬嚟搬去啦，搬上搬落啦，所以咧成日咧唔係扭傷手咧就整傷腰喎。每次咧你知唔知扭傷都唔止辛苦嘅，仲有好有痛嘅。 哦，因為撞親所以啲肉好痛， 梗唔係啦，扭親要睇鐵打噶嘛，醫藥費好貴嘅，仲唔肉痛咩？ 其实咧，与其去用啲钱啊，走去咧吓睇铁打，倒不如我哋将啲钱自己做好运动，锻炼好身体，咪仲大咯，系咪先啊？ 75元一个人嗰啲啊， 真系俾你估。所以我见到你哋75元，我真系觉得扑到埋嚟去报名。 所以我一睇就睇得出你哋两个的确系贪小便宜嘅。 系啊，我哋认噶。 又如何啫？我哋打开生意出嚟做咩？你要咁啫？ 我唔系打开生意，我系打开门口做生意。 你最好咧就唔好打开你个心口。就得噶，紙板咁啊，即係紙板人咩？咩啊？ 你哋兩位有冇諗過咧？ 咩啊？ 從事體力處理操作嘅時候，點解你哋會受傷？可能並不因為手腳唔夠靈活咧嚇。 哦，多謝你對我哋咁有信心，我哋手腳其實靈活 嘅。咪住先，但你嘅意思係，不原來仲有其他因素，我哋先至會咁容易整親？ 聰明，聰明。 哦，係啊，所以我哋做呢啲嘅，我又唔知喎。例如舉個例嚟聽下得唔得啊？ 冇問題。例如貨物嘅重量、體積。和形状可能会令到员工好难搬运，搞到你的背部和腰部、你是没有腰，我 sorry， 我不应该举这个例子。 你不要望住我先得噶。 我讲紧你隔篱个拍档、 我有腰噶，我 你有腰有气力， 我有人鱼线噶我。 OK， 冇见我咁细条人鱼啊。负荷就过重可能你哋会增加受伤的风险。 咁佢即系讲得好像不是几好，但是又讲嘅又啱，咁唔知你嗰啲工作环境啊，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因素导致我哋整亲嘅咧？我发觉咧嗰啲仓啊，如果咧嗰啲通道比较窄啦、地面又凹凸不平啦，同埋有啊湿滑啊，会跣亲咁样噶嘛，搬下嘢咧，嗰啲地方系特别容易扭亲啊、撞伤咁噶。 歌仔都有得唱啦，嗰条湿滑嘅通道，嗰、个狡猾嘅仓务员， 嗰个系旁白嚟噶，唔系唱噶。 就 系 咯，不讲成为习惯。O、okay, K， 我讲翻先，讲得冇错。员工如果用咗错嘅姿势去做搬运工作。例如长期重复某一啲动作，弯腰啦、扭腰啦、身体伸前啦、扭动你嘅手或者颈部。唔好意思，你呢个女同事系冇颈 嘅啫。系啊，但系佢会弯身嘅，弯身嗰啲都系噶、 都系会增加受伤嘅风险 啊。咁啊，容易受伤都冇办法噶，都要搬又唔使搬咩？唔通唔使做啊？ 冇错， 做咗份工嘅啫，系咪先啊？ 正所谓人渐醉了夜更 深。哎哟，我啱啱想起呢首歌俾你起咗先喎， 所以我讲对白有好处啊。 系啊， 如果唔系咁做嘅话咧、就要做得安安全全。嗱、你唔好乱谂嘢啊，我哋唔讲嗰啲嘢噶。 咩？ 啊？ 你想讲乜嘢啊？ 我都明白你讲乜嘢。 我哋呢度系做瑜伽噶咋？ 咁咪系咯，所以梗系要讲安全啦，唔系讲乜嘢啊？ 嗱，首次进行体力处理操作嘅时候咧，吓，我哋要先做一个初步嘅危险评估。 吓、啊？咩叫危险评估啊？ 就系咁样，如果你唔可以咧，避免进行对员工安全同埋健康有危险嘅体力处理操作，咁喺进行呢一啲体力处理操作之前，嗱，我讲咗两次啦， 系 就要对构成嘅危险咧作出进一步嘅评估，采用预防同埋保护嘅措施，将风险减到最低嘅水平。 我明啦， 你真系明，我听到一头雾水啊！ 你蠢啊嘛，我真系明噶，你即系话。其实开工之前咧，先要评估下每一个搬运嘅程序，再睇下边个步骤会有问题咁嗰啲啊嘛，系咪？ 冇错，需要评估嘅危险因素包括工作性质、负荷物嘅特点、工作环境嘅状况，同埋雇员嘅个人能力。 哎呀，咁惨啦，佢又冇得捞啦，咁要评嗰个雇员个人能力。 咁你要评估你嘅工作性能咪系咪性质咪系一样？ 性能定性质啊，好唔同噶喎。 系啊， 两位学员啊，系咯。 咩先？咁啊，知道呢个潜在呢个危险啊，吓喺边度有用点啫？咁都系要搬噶啦， 都攞两只手搬噶啫嘛，攞个口担咩噶？ 搞啲搞路，老细闹啊，赶唔切落货。 此言差矣，此言差矣。依下落嚟，我会有三行字嘅对白，你哋可以坐定慢慢听。 我翻大先啊！ 当你知道潜在危险之后咧，就要采取相应嘅预防措施，去减低工作危险。嗱，譬如咧，我哋公司亦都系好注重员工嘅工作安全嘅。 我见到嗰边个员工好靓女咁。 冇错冇错冇错，都系我琴日请翻嚟嘅吓。 请得， 所以咧不时都会喺劳工处嘅网站里边咧下载一啲工作指引俾我哋睇嘅。嗱，呢一份咧又俾你望下啦。 呢 份咧就系呢份 sorry， 呢份系冇八字嘅呢份。呢份先有啦。 好啊。 呢份系。处理呢个体力处理操作嘅时候咧，要做啲预防同埋保护措施噶。 攞嚟睇下呢度系哦，睇下啲乜嘢预防措施可以做先。 呢个时个乡音会唔见咗嘅？ 系我喺度啊！ 喺翻度喎，而家 你郑宇龙啊，嗱， 你严重咗喎，但乡音 系咯，减少 加重咗好多喎，你 减少以外，搬运之前咧，应该考虑咧减轻物件嘅重量。减少物件的体积，减少移动物件的次数，在物件上面再加次合适的手环。 你都话减少咁计有用啦，减少我人工嘅大件事啦，咁样 可以唔使搬啊？系咪啊？诶， 攞嚟睇下，你攞嚟睇下。仲话咧可以咩？使用嗰啲机械装置去固定物件，又或者可以改善工序同埋工作间嘅设计。喂，但系点样改善工作间嘅设计？ 系咯，咪佢系咁就系咁噶啦，先 帮下 先， 帮 三角就三角啦。 嗱，以下落嚟咧，我有四行对白要讲嘅，你又可以坐阵间， 我过去嗰边揾你个同事倾下偈先，好唔好啊？我想试下堂啊， 好啊， 系啊， 系我自己一个人对住块镜讲先。 Two more, two more， 大家齐齐跟住我。Yes， 好啦。譬如咧，如果货仓冇足够空间嘅话咧，员工喺提举远离身体物件嘅时候，往往就会导致提举姿势不正确。咁就有機會。 你個提舉姿勢有幾唔正確啊？ 咦，你翻咗嚟啦？你唔係我同事咁咩？ 佢唔肯同我做瑜伽，唔好意思啊。 咁你哋俾錢就點會可以做咧？咁啊，有機會令到腰背咧承受好大嘅壓力噶啦。所以擺放貨物嘅時候咧，就要保持通道暢通嘅，清除障礙物，留有足夠嘅空間咧，俾員工去搬運貨物嘅。呢位市民，你唔好嚟查询住，我仲要讲对白啊吓！你报名嗰啲，你啱啱先过嚟吓。 我帮佢，佢都几靓女。哎，我帮你，帮你。啱啱谂住喺度做 part time 啊。 知唔知厕所喺边度啊？ 系啦，又或者咧，有啲柜架嗰啲层板咧系平放嘅话咧，就会令到员工好难攞到咧摆喺后排嘅货品噶。咁样嘅话咧，可以将层板改装成为微微向前倾斜。 啊，等佢斜落去，斜得快啲系咪？ 微微啫，微微的秋。 其实我剩咗两句就讲完啦，快啲俾我完咗佢先，可以令到后排。货品先向前，方便员工摆句号。 哎呀，真系讲开唔到。 方便员工攞，唔系方便员工摆啊句号。 哎呀，你睇到啊？ 梗啦，我只眼细唔代表我睇嘢唔清楚。 俾多个九折你。 哎呀，多谢多谢。哎呀，睇到。 哎呀，左左你真系，虽然你眼细，但系都睇到个字。 集中啊嘛。 系啊。 估唔到你。 哦，咁等等先吓，呢度好长篇嘅嗰个，好讲得好仔细。呢度仲话咧。不良嘅身体动作或者搬运嘅姿势例如经常扭动嘅身体啦，即系好似跳 disco 咁扭动啦，系啊，弯身啦，双手向上伸展等等咧，都会增加呢个受伤嘅机会嘅。啊，系，我都试过，不 段嘅，咁伸手將咧將去嗰啲 將咩啊？ 咪即係將咪即係講住伸手將啲貨咧擺上上格， 將冰山劈開， 將啲貨擺上上格嗰度咧，哎呀，真係搞到咧，真係啊扯傷條腰啊！ 咁、哎、你又講得啱、啊， 你都冇腰，你有冇可能會傷、啊？ 我有傷噶，我有筋噶嘛。 佢曾經有過， 好啦， 凡事都有以前。 你冇筋嘅咩？ 佢冇啊，打根留住我哋。 我要尋根， 係啊，我記得啊，你講得啱啊，嗰一次啊，我咪叫你攞嗰張咩腳踏去用，咁啊企高啲嘅，你 嗰張明明係你用噶嘛，我費事攞咗你啦，你夠唔夠高？ 咁嗰次你都唔夠高啊嘛，我咪叫你攞嗰個腳踏去用咯，企高啲。 蘿蔔糕、蒸糕、馬拉糕有冇人要啊？ 想攻擊我？我喜愛我嘅高度喎、啊，哈比族人都有嗰啲文秘菩薩教話俾你知啊。總之你企高啲啊，就。唔使不断伸高对手去攞咯，你又懒、啊，唔愿去攞啊！唉， 哎呀，唔静止啊，系伸高双手再攞货先会扯伤腰嘅。你记唔记得有一次啊？我弯低啊，嗱，我又高又 你弯低定系咩？ 我弯低， 弯低， 弯得去咧摆货啊，我都扭伤条腰啊，我真系觉得好痛啊！ 咁你应该要调校物件，又或者工作嘅高度，减低员工弯身嘅次数同埋幅度。 咁我点样？将啲货物去到我个高度啫，我都唔明 白。系啊，总之你，哎呀，我都记得我有一次啊，我有提你噶，应该咧要将较为重啦，又或者经常用嘅物件咧，放喺一啲比较易拎嘅地方嘛，易拎， 易拎， 系啦，易拎人名咁样嘛，放喺易拎嘅地方， 系啦， 系啦，唔好放得咧过高，又或者过低。其实最理想嗰啲位置咧，挨近腰部嗰个地位。 咁即系唔使摆喺我嗰度啦，我都冇腰啦。 哎呀，你终于明白。其实可以的话可以用升降台或者其他的辅助装置去调校物件的高度的、 哎、我看到了这里又还说了如果要搬一些过重的物件不是说我、啊 okay? 你可以使用这个、滑动又或者是滚动或者好滚动的方式来代替抬举的方法又或者应该选择使用升降台差式显重机运输带又或者吊机等等去取代人力抬举噶、哦， 其实我成日都提你啊，要用呢个手推车去搬货，系你唔听啫嘛。 麻烦啊嘛，攞嚟又攞去，咁啊用完又摆翻转头，咁啊行多几步路，你知唔知好辛苦好攰噶嘛？ 有几辛苦啫？有几辛苦啫？而家咪搞到你成日周身骨痛咯，咪搞到你而家拉住我嚟陪你报呢个瑜伽班，我唔理啊。我 七十五 蚊你俾埋啊，话俾你知啊，真系。 咪就先系，我哋咧挂住咧系讲呢个啊体力处理操作咧。是时候讲翻正题啦。 正题是什么 我哋系想瑜伽班啊。 系瑜伽班，瑜伽班。 哦，就咁样嘅，因为头先你同我倾咁耐咧，我哋个瑜伽班就已经敷咗啦。 吓、 啊，而家有另外一堂都系有开嘅， 系咪都系75蚊噶？ 我唔系75蚊哦。体力处理操作初级班上完包，你开工就会放心又安心，同埋最紧要系 你唔夹稳啦，你只图想压稳，但系压唔到。 头20名都系免费嘅， 免费免费免费， 恭喜你哋啊！头20名免费，你哋啱啱咪第21同埋第22啊，要俾钱啊耶！ Yeah! 体力处理操作小小心心，开工顺利，包保唔会扭亲。 另外，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原谅我。 像刀，深呼吸，用全力举起一臂，刀刀不倒，哪拉不倒，点起一堆枯干草，风一吹，热能上升，烧起了，始终不倒，该怎么好？我滞留与我每天过岁月年老，无奈我仍未到步，还是要走，俯身执一把沙土，一转身突然目光中一刹，糟糕糟糕，再看不到，手短腿短小宝宝，不忍心但无奈低腿一数，惨不忍睹，终于激到，喜欢斗胆不讨好，始终不可胡乱骚扰别人，妖魔都好，都亦有道。 桥下十三郎，请问是哪位啊？ 落雨清理垃圾，未必得你成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或者当个老爸，尚可得个年挂，有没冷淡，有没冷饭，我亦接纳，可以自制光环，照样快乐回家。 之前推出的专辑都是以不同的人物角度出发。Jason 今次的桥下十三郎是讲紧天桥底的流浪汉，将他们的自得其乐写成这首作品。 我若太多恶了，也未恶了，都怨你像我。 作曲 Michael C， 填词林宝，编曲邝子乔 Michael C， 监制 Edward Chan Ariel 邝子乔。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陈柏宇《桥下十三郎》。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最尾几分钟丰收快活人啦，有啲好嘢推介一下喎，应该。 系啊，其实咧，大家都话抗疫期间咧，即系留多咗喺屋企啦，系咪？但一样咧，有好多嘅朋友咧，想要开演唱会噶嘛，系咪？但系个特别嘅意思嘅，譬如阿 Sam 哥开完嗰个咧，就同我哋香港嘅朋友打打气啦，系咪先？今次咧啊，就有两个要推介俾大家。第一个咧就系、是、奶茶刘若英。 系好嚟，我终于明白啦。 4月17号呢会有一个线上面嘅演唱会啊，所以大家即係今个星期五嘅啫，咁大家可以睇到啦，咁就係夜晚黑7点半嘅。除此之外呢，呢、這个就犀利啦，就係、是、呢个呢全球啦，我可以讲到咁大㗎啦、 啊、 大家个集中力都摆咗喺呢一度啊，就叫做呢同一个世界共同在家音乐会。 哇、wow、 目的呢就是、希望呢透过住一啲网上全球嘅最主要嘅平台作为一个直播呢，就为喺全球都为呢一个嘅肺炎疫情啊嘅医护人员打打气。而呢个演唱会嘅搞手呢就係、是、Lady Gaga。 哇犀利犀利呢个。 对 喎。 点样一呼百应呢，即係譬如我求其 up 下呢部分，因为那个 出席歌手啊，同埋名人嘅 list 实在太多啦。讲下啲名人先嚟，譬如网球手系会参加啦，美国嘅Naomi Osaka 就会出现，即系大阪直美啊，我哋应该叫佢做。另外，碧咸夫妇会出现啦。歌手方面咧， 犀利啊！ 而家最红嘅都有噶啦，同埋。 唔同年代最紅嘅都有，譬如你話 Elton John 會有啦， 係啊 ，Paul McCartney 有啦，係啦 ，Stevie Wonder 有啦 ，Jennifer Hudson 啦有啦，係咪 ？Jennifer Lopez 亦都會有啦 ，Sam Smith 啊等等等等 ，Alicia Keys 啊，其實你數到 Celine Dion 啦就有， 係啦都會有噶啦。而我哋 就冇，我哋真系真唔得闲，我要开咪。 系我哋要， 紧要， 我哋即系，我哋派咗边个？ 张学友同陈奕迅咯。 哎呀，算啦，见佢两个，我哋就让俾佢啦。 哎 呀， 系啊， 即系我哋会有 Eason 同 Jackie 噶都有。 所以嗱，呢个咧，大家几时系可以睇得到咧？都要留意住啊！香港时间系4月19日凌晨2点，因为要计翻美国嗰个时间啦。香港嘅时间4月19日凌晨2点，各个主要嘅网上平台咧。全球直播， 哇！呢个系星光熠熠嘅，亦都希望咧喺疫情期间咧同大家咧加油打气嘅，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咧呢一个全球连线巨星演唱会，我哋听日再见啦。 OK， 拜拜， 拜拜。